有机会。第一阶段门票价格相对较低，有机会取得最低24欧元的超值票。巴黎奥组委表示，门票总计将有1000万张，其中标价24欧元的低价门票有100万张。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是13.6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的纪录。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807点，升70点，总成交30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7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1,306点，升42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5.02元，升4.8毫。盈富基金18.93元，升1仙。美团170.1元，升7.1元。腾讯控股298.6元，升4.2元。阿里巴巴85.45元，升2.65元。南方恒生科技3.86元，系升9.4仙。友邦保险79.85元，跌5毫。快手60.95元，升3.25元，升3.25元。比亚迪股份191.2元，跌2.3元。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英镑9.527，瑞士法郎8.298，澳元5.295，加元5.788，新西兰元4.958。欧元8.183，每百日元对港元5.7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1点，跌544点。港金报16,700元，比上日收市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45美元，卖出1,798.57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现在正常，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刚才讲了就是坏车虽然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回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龙尾就在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回高超道方向，近住天后庙一段车多，龙尾在嘉庆楼对出。呈祥道去回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较早前有坏车，都是走了，但影响到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就在南莲园池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九龙塘的歌和老街由于有渠务急修，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义德道的中线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170。

有两个蔡乜乜， 同埋 有 苏乜 乜。好嘅， 一嚟嚟开下 party， 听下呢啲旧嘅 remix 版本。 好， 嚟吧，好猛嘅失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吹无缝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呢、这个周末期间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噶啦，日间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不过下个礼拜又会凉翻，保重身体啦。三小时嘅风骚浮人，由呢一首草蜢嘅失恋泰国版。耐唔耐咧？呢一个好多嘅媒体啊、报纸啊等等咧，就会有啲文章咧，关于啊生肖啊、运程啊、星座啊，blah blah blah。 嚟噶啦，而家系啊，噶啦要。 过年月就农历年 啦，冇错啦。 咁但系有一个咧，就又唔系关于边个年份嘅，佢纯粹咧，即系话讲于四种唔同嘅命水啊。你有冇听过咩叫劳碌命啦吓？劳碌命即系系咁做，系咁做，系咁做。 好似牛咁， 好似牛咁样吓。嗱，佢呢一文章咧，咁啊，大家听完咧就当茶余饭后倾下偈啦。一个叫享福命，一个叫做劳碌命，一个叫富贵命，一个咧叫做困顿命。咁嗱，我讲完之后咧，即系四种命嘅特质咧，你自己估下嘛。一阵间你估下你系边种命，或者睇下啱唔啱。 使咩 估？因为我唔话俾你听边个生肖系咩命咯，即系佢有 失， 明唔明啊？系啦，嗱，首先 咧，即系我哋配对翻啲生肖落去嗰啲。 系啦， 我 OK。听下先。 嗱，劳碌命咧，佢系点咧？就系、是、勤奋啦、踏实啦、好有责任感啦，一生都系为工作同为人哋活着嘅。吓，呢个劳碌命咯。享福命啦，享福命咧，天生咧就是、享福命嘅。物质条件唔系一定好有钱，但系经常能够空间之中轻松活着，即系好能够享受生命嘅。困顿命啦，困顿命咧就系有。啊！成日好似困住困住，无论系个身啦，或者个心啦，郁郁寡欢啦咁样吓。另外一个咧就叫做富贵命啦。富贵命嘅人咧唔一定出身富贵，但系佢有创造富贵嘅能力。好啦，咁你估你自己系属于咩命咧？你睇翻自己， 冇一个系。 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咩名。 我冇命， 我叫晒命。 我真系我叫冇命。 咩啊？冇命，我真系冇命啊！ 冇呢个命。 咩啊？我睇下先啊吓。 有劳碌命啦，有富贵命啦，享福命啦。嗱，我不如我讲，我估你啊。 第二个系乜嘢？第二个系享福命啊。 嗱，第一个咧就 系。我觉得我第二个。 你 是 享福命， 是福命， 我都覺得你是享福命。 是福命， 享福命的人呢很經常能夠空自己的空間，很輕鬆地活著、享受人生。 絕對是。是 馬大強， 你覺得我是馬乜乜？ 我覺得是。 我覺得 是。我覺得我自己是。 不是，我覺得 他覺得我是。他覺得我是享福命。 因為他我感覺他喜歡做就做，不做就不做。還有他以前十幾年前。 即其實你是 說 我什 麼？不是，我說你。 喜歡做就做，不喜歡做就做。我覺得可以可以。 話裡面隱隱藏 不是啊，因为廿年前，我觉得你是咁样样噶，即系 我哋讲过啦。 系啊， 佢好能够享即系享受 工作 空间里面， 佢真系唔想做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唔复你机嘅。 系啊， 咁啊系，咁啊系。 但系同佢做嘢咧，佢又会好认真嘅，就系咁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系就享福命 享福命， 好，咁一阵间开 工。我觉得你系困顿命。 我都覺得 是。我覺得你是困頓命。 我又勞碌又困頓。 勞碌勞碌我又不覺得你是。因為我覺得你有時會懂得自制一些享樂的空間的。你未至於的就是會成日會逼自己逼得很緊。 但我又不覺得他是困頓。困頓的人呢他們是經常鬱鬱寡歡會令他其實是他自己令自己陷入困頓。即是可能個心有些東西很小事體屈住屈住。 是他還不是。唔係佢未必係自己個人，而係我覺得佢條佢個運氣，佢個運氣嘅就係佢成日係欠缺一啲運氣嘅。我成日感覺上下，我而家呢一段時間同你比較，即係多啲接觸啦。好多時候係會功虧一篑嘅。我唔知你有冇呢種咁嘅感覺。有啲嘢好順好順好順，臨門一腳你就踢出界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你好唔抵嘅有時。 我即係分析下自己命啊，我唔會跟佢咧。 你分析自己啊？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我勞碌嘅，即係一步一步嚟啊！我覺得我哇，因為嗰陣時我後生嗰陣時咧，我睇哇，點解成日通宵，成日冇得瞓嘅？即係都咁辛苦， 都馬不停蹄。 然後我周圍睇我屋企人，就屋企人，佢冇一個係通宵嘅喎。即係大概九點鐘已經係好休閒，有冇人帶嘢翻嚟？ 你覺得你自己係 啊？ 即係後生嘅時候已經要捱啦。 其实你嗰样嘢系同工种有关啫，即系等于我以前做电视台嘅助理编导，我都系冇得休息。 我知啊， 咁咪系咯？咁点解佢屋企人唔做呢样嘢？ 点解拣咗呢份工？ 冇错啦，点解拣呢份工？ 所以我觉得好劳碌嘅， 系嘅， 即系我爸爸做嘢系辛苦嘅，但系佢星期六日啊咁啊放假，然后晏昼又瞓晏觉啊咁样样，然后到困顿咧，我发觉都系，我成日咧去到一啲位咧就咚跌咗落去， 冇错啦， 即系好似 I T 咁样，突然间就俾人哋清盘， 就俾人哋冇错。 清盤你 唔覺得咁咩？ 我覺啊， 永遠仲要係啱啱啲嘢上到有某個位嘅時候咧，你咚一聲就跌落嚟㗎啦。 你知㗎啦， 我知， 係啦，佢知㗎啦。 係啊， 咁然後 大家都知你講過啦嘛，呢個分享。 係啊，有啊，你有講過啦，你啲女朋友仔都係咁係咪？ 西贡啊嘛， 唔好再提啦， 西贡啊嘛，係。喂，基本上我哋 呢個係真係你條命嚟咯， 唔係，但係。好彩嘅，我覺得老天咧，佢久唔久嘅 俾翻少少糖， 係啊，佢又救住你嘅， 唔好死住，你又係，係啦，我就係覺得 天無絕人之路咯， 所以我覺得 OK 啦 ，OK 啦。 其實未必好，因為有啲人若果真係受唔起嘅咧，係會覺得好辛苦嘅， 捱唔到翻身嗰日。 但係你知唔知？我有一個朋友，我唔知你識唔識，佢同嗰啲即係咩紫微斗數嗰啲咁嘅嘢咧，佢都有啲研究嘅。佢咧去到一個位置咧，你發覺嘅，總之佢有錢佢就使曬佢，佢總之佢有啲乜嘢。佢就盡量享樂，係啊！就問佢點解，佢就話因為佢觀察咗自己條命啊！呢啲未必係迷信啊，即係佢自己嘅睇法啫。佢覺得自己咧永遠就係咁樣噶啦，好，賺咗一嚿錢，無端端有一嚿嘢冇曬。明明事業上面嘅話好，突然間有一樣嘢嘅話冇曬，咁所以佢就會發覺就係成日都係咁樣嘅，就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佢就係話，如果係咁嘅話，我要順應我自己條命。我順應自己條命嘅時候啦，係啦，佢唔會強求，但係問題我順應自己條命嘅時候，佢就係話有風使盡嚟。係啊，即係我嗰陣時候我有錢嘅話，我就瞓曬佢；我有啲嘢嘅話咧，我就好好地去享樂。到我低潮嘅時候嘅話咧，我知道嘅就係嗰段時間我就要守啦。 系 啦，我哋忍一忍啦，系啊，都几得意嘅， 都系种人生态度。嗱，好啦，咁啊讲啦话，嗱，首先由劳碌命讲，咁啊，都拆解翻啦，到底佢话边几个生肖，咁自己又睇下系唔系啦。劳碌命嘅人咧，工作咧系为咗赚钱，如果能够轻松赚钱，太好啦。但系劳碌命嘅人咧，工作系为咗一种使命感啊。头先你话自己都 都系劳碌命。 为咗赚钱啊？ 诶，除咗赚钱，除咗赚钱，一般人系为咗赚钱，一般人，但系佢哋咧系为咗使命感，佢工作会达到自己嗰个预设量咧，佢哋会自己要求自己加班嘅，系啦， 嚟啊嚟啊，佢系咯， 嗯，劳碌命仲有一个特质， 即系屋企人全部唔使做，我嚟。唔係 佢 係咁啊！ 自己揾啲嘢做嘅， 係啊， 係嘛？ 係啊，嗱，你全部喺度睇電視，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佢會不停咁樣，會希望自己喺我哋自己呢個正職以外嘅話，佢又會揾呢樣嘢做下，揾啲嘢做下。 咦？你幾同意啊？幾明白我？ 你因為你會叫我哋去做啲咩嘢噶嘛？ 我一靜落嚟， 大家搞下 show 啦， 靜落嚟啊！唔係我靜落嚟，我就有個內疚，點我嘥緊時間坐喺度。唔做啲嘢咧，咁我就會諗嘢揾嘢。 係 啊， 都要留 低。嗱，勞碌命嘅人仲有一個特質，就係時時刻刻都為別人着想，把該自己或者不該自己的責任都孭曬上自己嘅身，咁所以就好忙碌嘅。好啦，生肖牛兔。 係啦，牛我寫咗。 系啊，牛一定系劳碌嘅。 牛一定系劳碌。 真系你写错。 系啊，系啊。 牛耕田噶嘛。 第一个牛，第一个系牛，第二个系羊，其他我唔识啦。 兔、狗呢三种咧就属于劳碌。 兔仔同狗仔啊，哦。 中唔中你啊？唔中你啊，马小华。 唔中 唔中，我好。 佢系龙啊嘛。 冇错。 享福命啦，大家天生佢系享福命嘅人，物质条件唔一定好丰厚，但系佢总系能够空间中揾到自己想要嘅嘢。 嘅乐趣。 系啦，比起劳碌命嘅人咧，享福命嘅生肖咧，知道拣啲咩对自己最好。如果要偷懒，点解要俾自己勤力咧？咁 系冇错， 即系如果今日可以摊头嘅，我点解要做咧？咁样，既然自己开心，使乜理人哋点谂咧？咁样，人哋做嘅说做嘅坏事，讲嘅坏嘅说话，我点解记住咧？我记住咪自己唔开心咯？你自己讲一讲啦，即 系 好豁达嘅。呢一种人咧就系好开心、好清醒，佢哋知道咩要。咩唔使要，从来唔会追求完美，唔会讨好人，专注喺自己身上，唔会困于心，唔会乱于情。哇， 几好喎呢只。 好啊，我中意呢个。 系啊，我要追求紧咁样嘅，系啊，人生。 好，生肖就系猪、蛇、鸡。我唔知你有冇啦吓。 猪、蛇、鸡啊。 喂，猪都似。 嗯，我唔识，我觉得似，即系我识蛇同埋识鸡。 猪我识，蛇鸡我都识。O K 啊， 我 以为 有我份添。 好啦， 你摆上去，你写上去， 你可能系富贵命咧。仲有一条叫富 贵，我中意头先，我中意享福命，富贵冇用噶。有啲人有钱，唔系真系 又惊你凿我啲钱咯。 有钱系唔识使噶，有好多人。 然后又唔知点解又冤枉。 你系似富贵命。头先我讲咗一句，你可能 miss 咗。富贵命嘅人未必一出世就含住金锁匙啊，但系佢有创造富贵嘅能力，佢能够揾到自己一个。earning power 或者自己有自己明唔明啊？建立自己王国嘅能力啊！ 你一定有啦。 好嗱，首先困顿命啦。其实我睇完之后咧，我而家先 讲完噶啦。 唔系，我未讲富贵命，我一阵讲。我而家首先讲困顿命先。困顿命，其实我觉得几似嘅，因为几准嘅。 系 困顿命嘅人， 你意思系？ 我讲埋你就知嘅。 哦，好啊。 呢一类人咧，天生有一颗好玲珑嘅心，凡事成日谂好多嘢，谂得好深。佢哋经常第一个念头仲未谂完咧，就下一个念头又谂。 喂，似我喎、啊，真系。 因为你劳碌啦。 咁但系咧，佢哋咧就系有时有啲好嘅想法唔去实践，净系得个谂字。 系嘛？ 好嘅就会变成坏，坏就会更坏，最后就会觉得坏错系不如啦。咁、所以经常咧就会唔开心，就晕住咗自己嘅心里边吓。咁、只要多少啲思虑，少啲怀疑，少啲怨气，实质上谂到咩做，咁呢个就会开心啲啦。生肖 系。 猴、 龙、 系、 鼠、羊， 啊哈， 冇你啊，系咪？ 有， 啊有你啊，啊 有 你都咁样，哦，对 ，sorry 嘅，哦，咁即系你都系我同一样喎。 我唔系，我唔系，系啊，我行动力好强噶。 OK， 好，最后一个富贵命，佢哋野心十足，好清楚自己欲望吓，敢于追求，敢于去争抢，诶，唔会畏惧困难嘅。咁佢好多时唔会考虑成功率，觉得应该做就会做噶啦。不过有时因为太冲动，赌性太大，即係賭城啊！即係 gambling 嗰樣嘢， 係 啦， 先 會大起大落，會大起大落 啊！ 富貴命嘅人就係虎、龍、馬三樣嘢，咁啊，係咯，就係咁咯。 我唔 係大起大落，我中呢個咯。野心都中嘅。 我唔覺得我係。 其實你都 困頓命喎，唔好，絕對唔係。 個名都唔好。 唔係啊，關唔關事啊？佢兩樣嘢，我覺得非常之唔切合我人做人嘅哲學 啊。係啊，純粹都係嘛啫。其實 我希望我自己係享樂命。 我都 係。係啊，咁都講過話，我寧願係享樂命好過富貴命。 你有錢就可以享樂，冇錢都可以享樂， 冇錯， 咁即係享樂。 總之你自己覺得呢種生活係享樂，佢就係享樂。 我覺得一樣嘢最緊要嘅係乜嘢啊？到最終嘅時候，你都係要做自己 嘅。 係啊，你做自己係你最開心嘅。當然要喺唔損害其他人嘅情況之下，啱唔啱啊？ 係啊，順天意啦， 冇錯， 順天意去就好啦， 做個風騷快活人啊！好啦，喂，今日我哋一陣間咧，你又知唔知都有一校長喎？ 耶！ 好犀利啊，今日嚇， 嚟自元朗噶噃， 元朗噶， 係啊，係。電腦科括弧 ICT， 嚇 ICT，ICU 我知啫， 科學 ICT。 佢話會問電腦括弧 ICT， 我盲嘅喎，電腦盲嚟喎， 電腦。 但佢唔會問啲太深㗎係嘛？ 梗係唔會啦，講到明㗎 啦。 今日我中意校長張相，校長張相咧喺一個花園嘅啦。我成日覺得喺花園影嘅相咧點都靚嘅，因為有啲花花草草咧，有大自然嘅景色。咁我見到啲人都讚啦，哇！今日校長好靚仔喎， 係啊，好靚仔啊，係啊 ，Dap 堂， 嗱十一點先仲可以， 好 Dap 堂，我都係咁話。我頭先望一望嘅話，我都覺得今朝係啊，即刻有曬生氣， 有 一陣間就有啲好嘢睇， 書卷味道。 你知啦，阿馬大爺都係影翻張相，咁嘅樣就冇曬。 啱想叫阿馬小台都影翻張，坐喺呢個花園拎本書。 拎本咩书 啊？咸书，你系咪想咁讲？喂，好啦，十点半先喺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如果二价疫苗供应充足，当局可以开放接种，让已经到期可以接种加强剂的成人或儿童接种。至于政府专家建议已经完成接种四剂疫苗，或者已经接种三剂及曾经受感染并超过半年的成人，可以选择于完成最后一次接种或康复之后六个月，在知情同意之下选择接种多一剂。18岁或以上免疫力弱人士，相关间距可以缩短至三个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相信有需要接种第五针的人士，部分距离现在可能已经接种超过七至八个月，部分人亦都未曾受过感染，他们见到个案上升，可能想打针加强保护，当局可以开放给他们接种。本港单日新增确诊个案再过万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未来两星期确诊个案有机会见顶。他指出，由于长者免疫衰退，需要靠接种疫苗去提高保护力，在大部分人未打第四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接种二价疫苗，提供保护比较好。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表示，安老院舍第三针的接种率已经达到九成。至于科学委员会建议，已经打四针的人士可以按需要以二价疫苗作为第五针。他说，近两年院舍较少流感爆发，担心今年流感夹击新冠，可以打第五针新冠疫苗当然是好一点。大部分院舍的院友已经打了流感针，相信已经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政府刊宪市建局开展西环皇后大道西桂香街重建项目，项目的地盘总面积约1295平方米，地盘界线大概北面比连崇庆里儿童游乐场，东面比连桂香街，南面比连皇后大道西和西面比连正街。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4,772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4,233宗確診和30,539宗無症狀感染，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在新增的本土個案入面，廣東有7,792宗佔最多，北京3,968宗，重慶6,536宗。內地累計超過327,900人確診，5,233人死亡，接近248,400人康復出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686点，跌49点，总成交45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1263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4.5，跌4仙。盈富基金18.81，跌1.1。美团167.9，升4.9。腾讯控股296蚊，升6。阿里巴巴84.4，升6。南方恒生科技3.82升4仙。友邦保险79.75，跌6毫。快手59.2，升0.5。海昌海洋公园1.83，升3.4。比亚迪股份190.7，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5，日元135.24，瑞士法郎0.939，加元1.345，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9点，跌546点。港金报16700蚊，比上日收市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03美元，卖出1797.1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啦，咁收到运输处嘅通知咧，受道路事故影响，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对出啦，慢线就受阻噶。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去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咧，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都系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比较车多。另外啦，受爆水管影响啦，喺窝打老道，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封闭，同埋九龙塘嘅歌和老街都系有工程噶。咁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义德道嘅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1月8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1月15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唔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 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嘅节目吓。今朝咧睇到一啲咧关于消委会所讲嘅资料咧，我谂翻最近啊吓，我自己嘅一个少少个人嘅遭遇啦咁样。 你落汤？ 诶，唔系。首先咧就系话有个港妈，港妈咧就系话，诶，佢买咗个25蚊嘅胶嘅镬铲，即系炒餸嗰啲啦，就点知第一日煮已经溶咗啦，佢觉得个边咧嗰个边缘嗰度咧已经有少溶啊，即系咬咬地咁样样。咁所以消委会提大家，其实胶镬铲咧有好多要知道嘅，或者有啲唔应该做嘅嘢咁样。我就谂最近其实我都买一个叫易洁镬啦，但系个易洁镬咧佢系 two in one 嘅，佢绑住一个胶镬铲，即系你买咧你就一定要买埋呢一个。其实你哋会唔会最对胶镬铲咧？我真系有少少。戒心，因为真系热噶嘛，即系所有嗰啲煎煎炒炒嗰啲， 但系易洁镬系一定要噶，唔系就系你嗰个涂层咧，用铁镬铲刮花晒咧，跟住你就仲危险，因为嗰啲咧，其实你易洁镬嗰啲涂层咧 系 有毒嘅， 系啊， 你食落肚嘅话咧，你之后就冇错，所以冇办法，一定要。 但后来咧，嗱呢个胶镬铲我用咗几次，我就冇用啦，因为我真系感觉，第一咧佢系有少少软胶嗰啲咧，即系揸落去咧， 哦，你讲嘅系直胶。 系啊， 即系总之唔系。 但系嗰啲炸得滞， 炸得 真系唔得嘅。 吓， 系啊。 但系唔系，我买咗有一个胶嘅镬铲咧，用咗好耐，但我冇嘢，冇呢、這个冇呢、嗯、个情况。 我嗰、那个直接系成个一样颜色嘅，就唔系嗰啲 涂 系 橙 色、绿色嗰啲、 啊， 就唔系涂层黑色前面。我后屘换咗个涂层嗰啲啦，咁样样。咁啊，消委会提大家咧，有几样嘢咧，用胶镬铲咧系要注意嘅。第一就唔好摆佢喺嗰个镬铲嗰度咧，系譬如你 个镬度 系攞嘢啊。咁你唔好擺咗落去啦。咁如果唔係咧，長期咁擺喺嗰個鑊上面咧， 咁會溶咯， 就會溶啦，係啦，避免長時間接觸一啲熱嘅食物或者酸性或者含酒精嘅食物。買之前咧，睇下佢表面係咪光滑啦，有冇尖角啦等等，因為可能好似阿於華齋你刮到嗰啲塗層咧，你都會釋放一啲唔係幾好嘅物質嘅。留意下嘅重量啦、寬度啦、弧度啦，啱唔啱你嗰個廚具，啱唔啱個鑊鏟先用。如果油炸或者加熱過程之中要攪拌嘅時候，就千祈唔好啦，就要换咩咧？换木制就最安全。 咁、不如用木啫，算咯，抌咗咯， 唔好、用 胶咯，最安全。 咁多麻烦嘢，又要睇一个角度，又要唔好太热，抌咗啦。 咁你系用咩？传统嗰啲，我阿妈以前用嗰啲，一定嗰啲铁嗰啲咧，铿铿铿铿嗰啲咁， 因为佢哋系用铁镬啊嘛， 系啊， 黑 色嗰啲， 其实嗰啲系好好， 非常好用，系啊，系啊，好用，嗰、个真系好用。嗱，如果我炒嘢咧，我好少炒嘢。如果我煎鱼煲汤咧、 我 用筷子。 你讲咩啊？ 我好少 炒 嘢， 但我好少炒嘢。 我唔用镬铲， 即系佢间中都会系，佢用筷子。 用筷子就唔会咁样炒啦。系啊，因为我觉得筷子 间中都系，我都会用筷子。 系嘛，长筷子好方便嘅。 冇错，系。 我有时我就会买一啲咧，就系叫做唔系易洁镬，嗰啲叫做不锈钢嗰啲叫做乜嘢其实有好多种镬噶。 生铁嗰啲。 系啦，生。 法國嗰啲 重 疊疊嗰啲啊， 嗰啲咧其實都唔錯嘅，但係你要養鑊咯，你要識養佢咯。咁 賣鑊嗰啲教你。 係啦，我有一個就真係養得幾好，但係其實你望落去咧，會覺得佢就佢污糟邋遢嘅。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嘅話，佢就有好多一啲 coating 喺 上面，佢保護咗佢咧，犀利到去到嘅就係你煎蛋佢都唔會黐鑊嘅。但係你一定要忍受嘅就係其實佢個樣唔靚仔啊。嚇！你好多時候你嘅易潔鑊有一樣嘢好啊嘛，就係你嘅有易潔咧，有乾淨。黐底 啊 嘛， 系啊，轻轻抹下就搞掂。 系啊，咁所以嘅就系我就有几只唔同嘅镬系搵嚟烹调唔同嘅食物咯。咁所以就易洁镬有时有啲真系比较容易黐底，同埋你会唔想佢黐底，例如煎条鱼，我就唔会咯，因为你唔发觉咁样条鱼如果煎完之后甩皮甩骨， 实甩嘅我真系唔 实甩嘅，可系我 实甩 嘅， 实甩嘅，我已经系譬如话中火嚟倒啲油落去，我全部用中火煎鱼，但都佢系黐住， 都黐镬噶，都黐镬，除非易洁镬噶咋， 系嘛？ 但唔系我阿妈以前煎鱼咧，从来都唔黐，即系唔会甩皮甩骨。 系啊，我知啊。 有一个另外嘅方法，就系、是、嘅就系、是有两个方法，有一个就系落好多油。 落好多油，系咪？嗱，因为你而家咁样又唔健康啦嘛，所以你咪唔会用呢个方法咯。第二就系、是、其实我嗰阵时我睇过，唔知好似系边个教嘅。当你要将佢反面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将佢熄咗个火先，等佢嗰个镬咧个温度减低，略略减低，跟住咧你先至慢慢铲下佢，铲下佢，铲下佢，佢开始。離開啦，咁樣嘅話你就將佢先再，但 係 就你需要嘅時間就會比較耐啲咯。 OK， 係啊， 唔緊要，可能試下可以實驗下， 我試下先。 即係呢啲係一啲小撇步同埋一啲小竅門咯。我有曾經試過成功，但係亦都有試過失敗嘅。 黐住喺度好肉酸， 唔係啊，係你心急啊。 係啊， 即係你熄咗個火嘅時候，你要等等等等等等，等佢哦凍曬啦，跟住就哦要得啦，好好啊，先至反，跟住你又再開翻興個火咯。係啊，有啲咁樣嘅方法。 如果唔趕時間冇所謂嘅，最緊要煎出嚟靚靚仔仔。自己食冇所謂， 應該都唔趕時間。 到最終你就會用二結鑊噶啦， 係 啦，好啦，你邊咁得閒？ 你煲湯你仲趕時間？係 啊， 一放落去即刻一滾啊，算嚟飲。 嗱，又咁講喎，我覺得真係以前你用瓦煲煲嘅湯係好飲好多嘅， 我真 係。而家你就算係用幾貴嘅，就冇得可乜嘢咩都好啦，都係冇嗰種嘅，就係。中式湯品佢應該有嘅嗰種濃味同埋嗰種嘅感覺， 即係仍然係嗰種熬出嚟嗰啲正， 好遠，仲要係揾個鐵線嗬，嗰 個巨煲咪好重啊！ 嗰個巨煲你見到個樣，你都知道佢應該老過你㗎啦。 係啊， 嗰啲真係最好啊！ 但我媽有時佢仲用喎，我就好擔心。第一，我驚佢重得滯啊！第二咧，佢試過話俾我聽咧，佢唔知幾時咧，試過個底啊， 甩 通甩底啊，好危險 嘅， 係啊！但佢又話：哇，呢啲煲先好啊，你唔好理我啦，唔容易。 係真 嘅，你換個新嘅俾佢咯。如果你驚佢甩底， 佢又唔中意用新嘅喎，佢覺得呢啲煲咧越舊越好喎。 係嘅，呢個真嘅。 係啊，唔係話兩個月抌咗佢，唔係，有排。 嗰啲砂煲真係靚咧，你會發覺嘅就係佢有一啲嘅唔同嘅顏色啦。新嘅咧，佢會比較係即係 beige， 即係個色係淺 色啲咯。 同埋佢就佢靚 啊。 係 啊。 你有冇留意啊？ 有啊， 应该有浸油。 有啊，有啊，仲有，譬如话今晚食完饭啦，洗好个煲啦，佢就会用啲水嚟浸翻里面少少。 系 系 作用系咩啊？ 唔知啊， 清洁啲。 唔关，我估唔关清洁事。你下次用你洗啊，咪系咯。佢应该系养。 你翻去问阿妈妈妈啦。 好啊。 系，可能系真系养住个煲。 养住，我怀疑系。 即系等于我讲嘅就系我买个，就系嗰啲铁镬啦。铁镬嘅话，我都系要养佢嘅。 原嗰啲生 镬。要养佢嘅就系唔系讲紧我买嗰系法国嘅。咁跟住咧就系好重，但系因为咁样嘅话咧，佢就嗰啲质地会比较，你个质感会比较好啲。你薄衣嗰啲咧，佢会咩噶？佢会变形噶。 系啊。 咁我就不如买个比较贵少少嘅啦，咁样细细个嘅啫，搵嚟。煎蛋嘅， 哇！我中意 嗰 啲 小鑊，其實嗰啲係好靚嘅。咁啊，煎個蛋嘅話，靚靚咁樣圓墩墩， 啱啱好 嘅 形 式，冇錯。咁你要點樣呢？你每一次你洗完之後嘅煎完之後嘅話咧，你就即刻就要等佢攤凍咗，跟住你就要揾水咧，就要洗佢。洗完佢之後咧，唔可以即刻就咁攤喺度啊！你唔理佢嘅話咧，佢係會發霧，唔係即係佢會生鏽嘅。跟住你就要即刻抹咗佢之後，跟住就要擺翻落去嗰個爐嗰度，輕輕用火熱一熱佢，熱一熱佢之後嘅話咧，就即刻再搽一陣油上去，先至完成。 搽陣咩油啊？ 乜嘢油都得，其實最好嘅就係冇味嘅油，即係譬如可能係葡萄籽油，你就唔好話搽一啲，譬如可能係橄欖油或者乜嘢。 肥膩曬咯，成個鑊。 就係要佢肥膩， 咁樣佢先。你煮嘢就要肥膩 噶嘛。佢就係咁樣嘅話，你先至可以有個 coating 咧，係令到嗰啲你空氣中嘅水分佢入唔到去，所以佢先至唔會生鏽。你會唔會有咁多呢啲咁嘅功夫啊？系咪啊？你即系煎只蛋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就要搞咁多嘢。 煎只蛋三分钟，搞个镬搞十五分钟。 但系佢嘅导热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嗰头你兴嗰个 pan 咧，佢好快就已经得噶啦。同埋你嗰啲食物嘅就好快就已经熟噶啦，嗰个感觉又系好唔同咯。 你屋企系咪挂住啲镬喺度啊？ 四廿几只好多个镬同我应该系话 好靓啊， 系啊。我捨得噶，即係我捨得買咗好貴嘅煲嚟去煲嘢咯。有時嘅就係啲顏色咧，你係個 decoration 嚟，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個 open kitchen， 你有時你擺個綠色嘅煲喺度，你覺得好靚嘅。 係啊，一唔順眼，走開。 鑄鐵鑊啊，係啊，嗰啲鑄鐵煲啊，係 好 貴，但係佢擺喺度好靚。 好靚， 呢個就係生活情趣。 對啊， 好啦。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提醒你，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啊？ 哇！我哋个靓仔校长已经嚟咗啦。 冇错。 系啊，我十月六咗。 红光 满面。我差俾你遮住咗啫。 中弱势，曾互送上不死弱势，这相恋弱势，情路我和你为君，我和你为君，要浪漫到底。曾主宰我的梦，曾主宰我生命，曾主宰我心火烫火烫的眼睛，纯真怎会消逝，纯真怎会虚伪，纯真的爱恋怎会出了轨，纯真早已枯萎。 成呢首《纯真传说》啦，十点搭集。今日天气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想点唱嘅朋友可以留言啦，亦都可以咧系交嘅时候打嚟1872388，十二点后就会接你电话。纯真传说，网上情缘，寂寞的爱情游戏。当我们迷失在这个寂寞的爱情游戏里面，是不是真的感到快乐的呢？有没有试过当你望着对方，但你讲不出半句说话？一个你日日看到的人，就是看不穿个心。可能我们已经迷失了在这个寂寞的爱情游戏里面。两个相爱的人最悲哀的就是贴得很近，心灵相距很远，只是不想讲出来。曾几何时，两个人的心总是贴在一起，真的很想跟你好好地谈一下， 但当你真的坐低的时候，我又找不到应该讲的句子。到底我们是不是已经迷失在这个爱情游戏里面？每一次想离开，但总是不舍得，无论我多努力去尝试。我又找不到为什么要留下的原因。当两个相爱的人每日对住，但永远找不到说话讲，是不是代表我们已经迷失了在这个寂寞的爱情游戏里面？我们已经再走不出去。 Are we really happy here with 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a mess. 这个游戏会不会有一个结局呢？又或者我们根本不想见到这个悲伤的结局就去离开。 No, I can't forget this evening or your face as you were leaving, but I guess that's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Yes, it shows. No, I can't forget tomorrow when I think of all my sorrows. When I had you there, but then I let you go. And now it's only fair.You should know. 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 I can't give. I can't give anymore. I can't live if living is without you.Thank you. just the way the story goes. You always smile, but in your eyes your sorrow shows. Yes, it shows. 发错误是一个大问题。马克龙访问美国期间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他强调言论自由仍然是最重要，但对于可以撰写和传播的内容是要负责任和有限制。他举例说，你不能够在街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或者是反犹太主义的言论，不能够以别人的生命冒险，因为暴力在民主中永远是不合法。已经入主 Twitter 的马斯克早前解雇很多负责内容审查的员工，引发欧盟忧虑 Twitter 监管不力可能导致平台成为不实信息、极端主义和仇恨言论的温床。欧盟已经要求马斯克遵守欧盟法例，采取更具体的措施对抗虚假信息。天气方面，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3.6 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18632点，跌103点，总成交55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6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1125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4.34跌2毫，盈富基金18.77跌1.5毫，美团166.8升3.8，腾讯控股295.2升8毫，阿里巴巴83.9升1.1，南方恒生科技3.8毫领先6，系升2.4，快手58.9升2，友邦保险79.6跌7.5毫。比亚迪股份191.3跌2.2，海昌海洋公园8升3.1毫。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4，美元系7.787，英镑9.533，瑞士法郎8.303，澳元5.3，加元5.794，新西兰元4.966，欧元8.189，每百日元对港元5.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9点，跌546点。港金报16700蚊，比上日收市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8美元，卖出1798.84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哎呀，俾你哋發現。 點解要有咁嘅造型嘅？我想問。 誒、欸，你唔覺得一個藝文青幾好睇咩？校長， 好貼地啊！校長， 好貼地，好貼地， 正正正， 係好。我哋跟住一齊做藝文青啊！好嗱，咁校長頭嗰半個鐘咧，就我哋台仔問你問題啦。 歡迎你， 識都唔好咁快踩爆喎嚇，炸低諗一陣話。 唔識都冇乜所謂啊嘛，其實 冇錯，都係玩嘅啫。 對你嘅人生 OK， 係啦， 係啦，我哋要嘗試噶嘛。 系好嘢，好嗱，其实咧，我啲拍档都唔知道我出咩，我又唔知佢出咩，即系我哋大家都唔知噶， 冇错 啊，咪一齐去求真。呢条问题我出先，关于食物嘅，日本大家都熟悉嘅食物叫做刺身，哇，正啦，系咪先？呢、這个名点解得嚟嘅咧？四个答案，第一，刺身好直接嘅解释就系将鱼嘅身体切成一片片，咁啊叫刺身啦。第二，本来唔系叫刺身，系叫切鱼肉、切身，但系切字会令人谂起切腹，咁有啲不雅啦吓，唔想啦，所以改用个刺字代替个切字。第三，刺身日文意思就系代表未烹调嘅海鲜。第四，以前啲人惯用一啲竹签刺住啲鱼肉，一串一串刺住佢，因而得名。到底系边个呢？第一，刺身的解释就是将鱼的身体切成一片片。第二，本来叫切身，但因为想起切腹，所以改为用刺字。第三，刺身日文意思就是未烹调的海鲜。第四，以前惯用竹签插住它，所以叫做刺身。 嗯， 问下校长先。 校长， 哇，样样答案都好似， 系咪个个都好似啊？ 真系考起我添。不过确实咧，一听起就好肚饿啊！刺身我好中意， 梗系啦。 沙司面，我以前 的。喂，同埋讲下啲冷知识啦，顺便大家谂嘅时候，我嗰日咧咁啊喺度睇紧呢个刺身嘅冷知识啦。原来咧佢话正式，如果你食嗰啲嘅叫做寿司啦，即系一嚿饭加一嚿鱼肉咧。是应该点呢？吊转佢嘅，即系将个鱼肉向下，知唔知点解啊？等条脷可以第一时间尝到嗰个鱼肉嘅味道。 啊、 但我心谂，咁咪跌落嚟咯，吊转咁咪跌落嚟咯，即系咁咯，即系佢咁讲啫。 明白。 我有时会将佢分翻开咯，所以我都唔知点解要食。 食咗嚿刺身先， 跟住啲饭唔食，你系咪嗰啲人咧？ 有时食得太多嘅话。好多饭我食咗， 其实好多饭噶，系啊。 我先食咗个鱼肉先咯。 咁啊，嗌刺身好啦，唔好嗌寿司嘥。 贵啊嘛， 系啊， 寿司平啲啊嘛， 系啊，同埋饱啲啊。你食几碟刺身都唔知道去咗边噶会。 系啊，点啊，校长？ 有咩？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B。 嗯， 我觉得呢个系同呢个系啦，刺身。咁但系确实咧，呢个都系一个。吉祥嘅情況啦，即係大家都唔中意， 唔想諗翻切腹 唔開心嘅嘢噶嘛，係啦，我覺得係 B。 OK， 所以如果叫做刺身，我覺得我其實我係諗住係 B 嘅，我都係。 嗯 ，B 咯，我揀 C， 兩個 B 啊， 係 兩個 B 一個 C， 有冇人中？ 冇。 哎呀！ 即係剩翻 A 同埋 D。 冇錯 ，A 同 D。 D 啊！ 其实阿张张啊，你会唔会听咗校长嘅答案？你点都要俾佢。 唔理，总之我改答案。 点都要俾校长赢。 系啊，都要俾佢一分。 俾面啦，校长。喂，嗱，我补充啊，其实咧，校长拣一个都唔系错得晒嘅。 哦，原来系咁。 做人咁样嘅。 佢讲 啱错啊错。 佢讲嘅，佢教我嘅。 咪咯，啲我拣啲。 你拣啲， 我你拣咩？ 我都系拣 D。 剩翻 A 同埋 D 啫，校长。 大家都 D 应该系 D 嘅。 真系。冇所有嘅 A 咧就將魚嘅身體切成片 ，D 咧就用竹籤刺，所以就叫刺身。 啊嚇！ 校長揀唔揀 D 啊？不如 A 就好立 埋落去啦， 好啦，立埋落去啦， 好立埋落啦，好。係啱嘅。嗱，解釋一下，因為魚生咧咪切咗啲皮嘅，咁有時有啲魚肉咧未必分得清呢個係乜嘢魚肉，佢哋係將嗰個魚皮。连埋嗰支竹签刺喺呢一冻鱼肉嗰度，一睇嗰块鱼皮就知道，哦呢啲就系咩拖罗，呢啲又唔知乜嘢，呢啲咩 三文鱼， 系啦，咁所以咧后来就叫做刺身，就由于一个竹签刺住个鱼皮，以作识别嘅。点解我话校长都唔错得晒咧？因为坊间都有好多讲刺身嘅来源，其中一个道听途说，有啲人就话。 是因为切腹和刺身，但是这个就不未经证实，但是最多人讲还有个主流的讲法都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找鱼皮刉住在那个鱼的身上。 我都没错啊，我之前我是跟校长简密同一 个鱼子可教啊，兜得到 兜得到是吧你 有前途 啊，好嘢，你好嘢，好啦，跟住到我了噃。去完日本之后的话呢，我哋去一转撒哈拉沙漠。好啦，嗱，呢一个咧就讲紧德非嘅撒哈拉沙漠咧，其实咧系有一啲阿拉伯嘅游牧民族嘅。嗱，生活咧一定系离唔开嘅系乜嘢？阿拉伯沙漠系咩啊？最劲嘅沙漠即系咩？绿洲啲咩啊？骆驼，因为骆驼对于佢哋嚟讲嘅话，周身都系宝，骆驼肉可以搵嚟食，系啦，而且咧就系话咧， 骆驼肉食得噶。 可以，同埋嘅就係佢哋嘅駱駝嘅糞便，佢哋又會用啦，同埋佢哋嗰啲駱駝嘅奶又會揾嚟飲啦。咁、其實周身都係補嘅，甚至乎啊呢一啲嘅阿拉伯嘅遊牧民族嘅話咧，係連駱駝尿都唔放過嘅、 啊， 一啲都唔核突嘅嚇。呢、這個正係我要問嘅問題啦、哦。請問佢哋可以揾嚟做乜嘢咧 ？A 治療便秘 ，B 做面膜 ，C 生髮 ，D 除體臭。 校长，校长，校长想立行你走噶、哎、一条荒谬过一条， 冇错，系啊，所以你知道头 先刺身遇到料， 传出去都唔知， 啲校学生仲听紧， 我哋系唔知丑嘅。 校长话可唔可以唔玩啦？我搭半载嚟过啦，其实啲 坐但系呢啲就系冷知识嚟噶喎。 又或者帮阿校长改个魏文清嘅名 字。系啊，嚟，冇校长。 哇！ 重複一次啊！嗱，非撒哈拉沙漠咧，有啲阿拉伯嘅遊牧民族啊，生活離唔開咧駱駝，全身都係寶，連駱駝尿都唔放過。佢哋揾你做乜嘢咧 ？A 治療便秘 ，B 揾你做面膜 ，C 生髮，而 D 就係除體臭。 我估 B 面膜。 我都估系面膜， 我估面膜，骆驼面膜 系骆驼面膜，两个系咪？ 系、 即系两个 B 一个 A 系咪？ 冇错， 冇人噶， 竟然系咁样嘅， 你唔可以笑人哋唔啱，我头先都冇笑你哋， 做咩唔得？ 你应该听错校长讲 嘅，做咩唔得？做咩唔得？ 我剩低咩啊？ 剩翻 C 生发同埋 D 除体臭， 除体臭， 除体臭， 除体臭， 我叫生发。 生化是不是 ？OK， 你唔跟佢哋系咪？ 我唔跟佢哋。 答案， 正確嘅答案是生化啊！ Yeah. 其實點解會係咁樣咧？係有得解釋嘅嚇。佢哋咧真係好鬼犀利。駱駝尿咧，其實因為咧喺呢個沙漠嘅氣候嚟講嘅話咧，係嚴重缺水嘅。佢哋幾十日咧係唔洗頭嘅話，係一個家常便飯。但係頭髮咧就會生滿虱啦。咁所以咧，駱駝尿咧啱啱就有一啲極佳嗰啲滅虱嘅功用啊，所以咧佢哋會選擇揾嚟咧就係會洗頭髮。咁洗完頭髮之後嘅話咧，滅咗虱嘅話咧，聽聞亦都可以咧就係有助生髮。 我哋買啲嘢查下。 佢哋係會你啫，所以咧就可以揾嚟咧就係可以揾嚟咧就用嚟作為一個洗呢個生髮油嚟去做呢一個嘅好處咯。所以其實咧佢哋喺個駱駝尿當中嘅話，因為含有呢一個嘅鐵質嘅含量係高。於牛尿添啊，咁而且咧里面仲有一啲血蛋白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啊各样嘅合成嘢系可以促进你嘅生长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佢哋系会用嚟咧揾嚟滅虱以及咧就系生发嘅。 好 OK， 好，翻嚟咧到马同学咯噃，咁啊等校长回一回气先，唞唞饮杯水，定一定经啊，拍一拍个背门。 你可以偷走嘅呢、這个时候。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跑出空旷这次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浅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我不忘我会陪你乱讲人如在前方那及我在旁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喉咙为何热得这么寒珍珠与奶酪滚两啖啊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吹潮直乱爬快快咳线不必你射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去望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就不怕。 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揸油前扮只骆驼，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而人又狂妄，贴着你脸庞，赤脚加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汐暖爬，快快吸线，不见你石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概不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当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地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度假，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汐暖爬，快快吸线，一起看路归啦，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度假，遥遥望对岸，打呀打呀，就快被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 海边的阿豪继续我呢个节目，马同学校长话已经准备好了，麻烦你出题。 而家带大家去法国，法国的长面包好出名嘅，啱啱响十二月一号就攞咗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哇，咁耐先攞？ 系啊，几年啦，搞几年啦，我帮佢首先搞到啦。 我觉得一早应该拿破仑嘅时候应该要攞啦，你帮佢搞咩？搞我喂， 搞咗个面粉啊！ 做乜事？搞啲面粉啊！ 几明白你啊，搞面粉啊，啊搞你帮人搞。 OK， 呢个长面包咧喺法国一个象征嚟嘅。 梗系啦。 每年咧佢哋系六十亿条嘅长面包。 嗯。 咁以下咧会形容四个长面包嘅起源，有一个系错嘅， 即系三个啱一个错。 冇错啦，我听住啦吓。打仗嘅时候咧，因为咧原本嗰啲长面包系圆形嘅。咁佢哋为咗啲士兵咧收藏方便啊，长面包要插喺背囊咧， 当剑啊！ 我觉得我 唔系啊，校长， 你试下行埋啲，我需要咁长啊，要系嘛？需要整到咁 长。我系打交嘅， 系 我觉得面包唔系打仗嘅时候 系啊，易收藏啊， 系啦， 即系圆， 同埋我谂有排食， 容易啲。 OK， 你继续。第二就系嗰阵时咧，有啲地铁工人啊。因为佢哋食面包咧，佢用把刀仔嚟割嘅，咁咧就为咗防止啲地铁工人咧去攞把刀嗰度打交，危险啊！于是就改为长面包。 咁有咩？咁就唔使刀啦。 啊，唔使刀啦，就咁搣出嚟啊！即系长面包。 你其实所有面包都系就咁搣出嚟噶。其实 以前系用刀割嘅。 唔系啊，你咩型嘅面包？ 系啊，咩面包 都 可以搣出嚟啊！ 你咪当呢个系 错 咯。啊 校园欺凌啊！阿校长，校园欺凌， 唔敢样噶我哋。 校园欺凌， 唔得。 OK， 以前咧法律规定，朝头早四点之前咧唔可以做嘢嘅。咁啊，因为要时间关系，于是咧佢哋就改做长面包，就啱四点后可以赶到。个时间就出 咩啊？我唔 四点前啦，即系四点前唔准嗰啲工人整面包啊！ 咁样嘅形状 有啊，佢话有啊， 条条都奇怪嗬。 校长，点解你次次你都笑嘅？ 笑唔好咩？你快啲唔够时间，你快啲讲埋第 最后就系咧，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嗰啲农民咧，因为防止啲德国人入侵啊，咁咧就于是咧整啲长面包出嚟，就然后再渗啲棍喺里边。同嗰啲德國人打過，啊四個答案， 邊個唔啱啊？ 係邊個唔啱？ 條條都好似唔啱咁。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嗱， 我再 重 复先，睇下校长好抽象， 因为冇一条系似 咯， 似 嘅 我 系， 我都唔知你噏乜。 诶，原本圆形系啦，易于收藏，就改为长条形， 呢 个反为 B， 就系话防止嗰啲地铁工人啊，因为佢哋食嘢咧，个个都带住把刀仔嘅，咁就为咗方便，诶，唔好用刀仔啦，系啊，就搣面包嚟食啦。第三个答案咧就系话法律规定四点之前唔可以起身整嘢。於是咧，四點之後咧，佢哋為咗趕俾啲人做早餐咧，就改咗長麵包。最後一個答案就係、是，係啊係啊，最後一個答案就係話，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啲農村咧有啲德國人入侵，於是咧佢哋整啲長麵包，然後咧就擺啲棍喺度喬裝，又同佢哋搏命。 校長，校長， 校長覺得邊題啊？係 啊， 考你啦。 我覺得應該係切割嗰個問題。 啊哈。 即係地鐵工人嗰、那個 圓形都搣得㗎啦， 唔係喎，佢話唔係 喎， 錯喎，錯喎，即係有三個係啱嘅。 咦？咁如果錯咧，我就覺得應該係四點鐘起身嗰個問題啦。因為四點鐘起身，咩形狀都應該得㗎。係 啊，有乜所謂啫？係 好唔合理 咯、 啊，嗰、那個 長條形好容易整添啦。係 啊， 我跟你。 好，我都跟。 係啊，我跟，我跟，我跟。 C 校長，C 全部買曬 C。 全部錯。 咁啊， 俾多次機會你哋。 咁我 D 啦，估。D 即系嗰个摆棍， 唔得， 系我估 D 啦， 我估 B 都系切割。 好 B， 地铁工人， 两个 B 一个 D， 有人啱，就系呢位同学啱啦，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个系答案嚟错嘅， 系错 啊，系啊，因为佢哋起源咧就真系圆形咧，佢哋觉得牙病唔方便啲士兵摆。第二咧就系话嗰啲地铁工人咧有把刀吓，咁就唔系几好，于是咧就改到圆搣嘅面包。第二次世界大战嗰个咧就系我自己作出嚟嘅。校长满唔满意啊？ 非常之好啊，俾你呃晒。 校长，校长满唔满意就而家唔知，但系一阵间校长对你满唔满意咧就一阵间知啦。 问电脑睇啊！ 喂，提提大家先，我哋电话号码 1872388。 冇错，我哋靓仔欣欣已经坐喺度不停接电话。咁你想嚟欣欣倾下偈咧？咁啊，今日而家马上可以打嚟争取呢个机会啊！ 因为一阵间嘅话，其实我哋梅校长都会喺呢度有一个点唱嘅。 系 啊， 冇错， 我拣首好好听嘅歌啊！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岁。中联办喺办公楼内设灵堂，接受香港各界吊唁。早上有政商界人士陆续到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包括黄玉山、陈万琪、邝美云、叶国谦、陈志思，早上9:00到灵堂吊唁。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前港区人大刘佩琼、罗范招芬其后到场。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全国政协委员邓景成分别到灵堂致意。商界方面，新地主席郭炳联、新地执行董郭基辉、郭基宏亦都有到场。谭慧珠形容江泽民为人开朗，感受到他愿意坦诚交换意见，又指他对西方文化、民情、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有认识。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并非要强迫所有人都接种第五针，亦都不是要无止境地接种，而是见到有部分接种超过半年的人士陆续出现感染，亦都有市民询问能否打第五针， 加上外國亦都陸續開始接種第五針，強調只是提供多一個選擇。林永和說，在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有近三成人出現二次感染，不少人是相隔約半年之後出現，而國際間的看法都是相隔半年可以接種加強劑，所以專家看不到有理由不讓市民打第五針。他又說，根據數據，依家疫苗的保護力較理想，即使之前打開科興疫苗的人士，第五針亦都可以考慮溝針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市建局開展皇后大道西桂香街重建項目，地盤總面積約1295平方米，界線大概北面比連崇慶里兒童遊樂場，東面比連桂香街，南面比連皇后大道西，西面比連正街。發展的範圍涵蓋15个街號的樓宇，現有大約100户家庭和20个地鋪，估計涉及約80个業權，平均樓齡60年，樓高4至6層，樓宇狀況普遍失修，當中有劏房單位。市建局說，規劃程序預計需要9至12個月，今日起啟動為期2个月凍結人口調查，初步建議項目涉及約180個中小型住宅單位，預計約2031-32年落成。法國總統馬克龍批評富商馬斯克減少對社交平台 Twitter 的內容審查，認為對方放棄對抗涉及新冠病毒的虛假信息，做法錯誤是一個大問題。馬克龍訪問美國期間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他強調言論自由仍然是最重要，但對於可以撰寫和傳播的內容是要負責任和有限制。他舉例說，不能夠在街上發表種族主義言論或者是反猶太主義的言論，不能夠以別人的生命冒險，因為暴力在民主中永遠是不合法。已經入主 Twitter 的馬斯克早前解雇很多負責內容審查的員工，引發歐盟憂慮 Twitter 監管不力可能導致平台已經成為不實信息、極端主義和仇恨言論的溫床。歐盟已經要求馬斯克遵守歐盟法規，採取更具體措施對抗虛假信息。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清涼，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初早上天氣清涼。室外氣温17度，相對濕度6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18,546点，跌190点，总成交63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2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3.96，跌5.8；美团165.3，升2.3；腾讯控股292.2，跌2.2。盈富基金18.67，跌2.5；阿里巴巴83.1，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77，跌1.2；快手58.15，升4.5；友邦保險79.45，跌9毫；港交所309.4，跌7.8；碧桂園2.75，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86，日元135.11。瑞士法郎0.938，加元1.344，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12点，跌513点。港金报16,69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32美元，卖出1,797.8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姑先提翻你，由于有人在危险位置，现时弥敦道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 另外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仲有薄扶林道有修路工程，去返中环方向近蒲飞路嘅快线封闭，龙尾摩星岭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另外西行道北过海就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喺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新界区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和合石一段挤塞，龙尾喺长华村。封路情况，码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返土瓜环道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政府合署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方向、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观塘。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驶近电车站安全岛嘅话，就一定要留意有冇行人搭出或者系行去安全岛。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976年，周恩来逝世，但系希望仍然喺每个人嘅心中。 恩来，你放心，你期待嘅接力棒一定会传落去。你要相信，后面嘅人一定比我哋更强，做得更好。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结局篇》，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道今次到梅之文校长出题啦？ 我今次出电脑题， 你出咪出咯，突然间 你做咩？ 我等咗好耐啦，终于可以考翻你哋啦。 嗱，顺便提嚟大家电话18723888，小欣欣话一阵间咧12点我哋已经开始接电话噶啦。咁如果你想喺呢一个钟头咧同我哋点唱咧， yes. 就可以打你啦。 Yeah.好，吴校长，放翻过嚟。 我今次嘅电脑题系一个电脑历史题。 哦， 啊，想问下大家，你哋日日都打个键盘噶啦，就算你电话都好，都有个小键盘。 冇错。 键盘嘅排位啊 ，Q W E R T 呢个字母唔系英文字母嘅顺序嚟噶嘛？我俾四个答案大家，你估一估究竟点解当年有个咁样排序咧 ？OK。 A 次序其实系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嘅。人体工程学啊，即系嗰啲咧，成日歪嚟歪斜，但系卖得好贵嗰啲嘢咧，就 系 人体工程学啦。 系啊， 我成日都系咁样教啲学生噶，即系边啲系人体工程学，啲样好怪，但系好贵嗰种就系啦，通常都啱嘅。好 ，B， 我想问旁听 人体工程 学。好 ，B 咧就系呢个设计咧，其实帮助我哋打字咧，可以打得更加快嘅。 嗯， 好啦 ，C， 啱啱倒转。 而家呢個設計其實係為咗控制大家打字嘅速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想你打得慢啲。好 D 英文字母嘅次序其實原本就係咁噶啦，根本就唔係 A B C D， 係 Q W E L T 噶嘛。 嗯， 好四個答案，覺得係邊個咧？ 我覺得係打快啲啩。 Q W E L T。 嗯 ，Q W E L T。 我覺得係打快，即係速度啩。我揀速度。 好，你揀 B。 嗯，速度。 两位呢 D 是什么 D 啊？梅校长 D 是英文字母的次序，一直以来都不是 ABCDE， 其实是 QWERT， 你错了一直都。 嗯，其实呢 我想这个 其实我那时看过一篇文章呢，他略略讲及这个的安排呢，他就说现在这个设计呢，即是现在这样的排列呢， 是 这个机会这样的数字排列呢，是因为这样是最少机会的字会打自己的卡住。 是没错。 棘住，咁所以嗱，当然而家你电脑咧就唔会有嗰个咩嗰啲字粒棘住啦，但系呢个系最早嘅安排嚟，咁所以亦都系 efficiency 嘅问题，我谂系。 梅校长，我想请问，嗱个 keyboard 唔系净系有呢个 QWERT 噶，佢下边嗰一行嗰就 系 ASDFG 噶， 冇错。 点解你唔问呢行？ 哦、其实所有电脑人呢，或者所有其实你出面街买电脑都好啦 ,QWERT 呢、这个已经成为 keyboard 个名称嚟㗎。 即係你去同佢讲嘅就係话我要买一个 QWERT。 其实冇人讲。 你唔同佢讲 keyboard 啊，係咪咁讲啊，即 係 懒劲咁样，我就我要买一个 QWERT。 行内人喎，平咗10蚊俾你。 识货识 专门係咪， 係呀， 人体工学设计、即係我哋现在有 A 啦 ,B, 有 B 啦。 阿Yuri 是 什 么？ 人体工学。 都是人体工学。2A,1B。 两 A, 有 没 有人中？ 没人中。 仲剩什么？仲剩什么？ 仲剩、其实令我们打字打得慢一点的设计就是 C 啦。 我选 C 啦。 B 呢就是英文字母的次序，根本就是 QWERT 的。 我选 C。 你 选 C。 我选 D。 你选 D。 无危险足球，无危险足球。 马大强。 一个 C 有啲，而家你跟边个？ 好，马同学。 系啊，马同学。 我跟你。 好，两一个一个 C， 两个 D。 两个 D， 一个 C， 两个 D。 答案 系 C 嘅、 啊， 其实系想我哋打得慢啲噶。 系咪头先？系咪头先我讲嗰样嘢？ 其实就 系梁家姐 讲嘅原因啦。其实呢个 keyboard 点样嚟噶 ？keyboard 其实咪就系以前嘅 打 字机嚟 咯。 打字机近嗰啲字啊，其实会棘住嘅，即系你打得快就 会 棘住噶。咁、 啊、 所以咧、哦，英文字里边咧，其实有好多字系嗰啲。D E 啊 ，H I 啊 ，O P 啊嗰啲嘅字黐埋一齊噶嘛，打得快咁棘住，其實咪唔好咯。但係冇辦法啦，就算電腦我哋冇咗個機械設計，大家慣咗啦嘛。所以有時啲嘢係咁樣嘅，你發明你做得好嘅話咧，全世界都跟住 你。 就算你嗰樣嘢係錯咧，都一路跟住你啊，跟到而家。所以其實大家有時打字打得好辛苦，打得好慢都好啦，其實就係因為呢個 keyboard 咧，真係想你打得慢啲㗎。 哦，原意就係咁樣。 我真係覺得嗰啲位置你好難記啊！ 是啊，你 要死记噶咋？ 系啊， 系啊， 讲下秘密你听啦。其实到而家咧，我都未识用英文打字噶，我都系单手打噶咋。 我都系咁啊，系啊，好似鼓打鼓咁样，两只手指笃噶咋，系咪？ 明白。 你知道啲位喺边咪得咯，梅校长。 系咯、啊，所以有时背咗佢，记咗佢嘅啫嘛，我哋。 好，第二条。 你好嘢，第二 条。多谢多谢。 系我冇个啱喎。 保重， 好，第二题。好啦，第二题嗱，我知道之前咧有校长问过教师节嘅问题啦。教师有教师节，秘书有秘书节，原来程式设计师都有程式设计师嘅节日噶。 边、 嗯、 个程式啊？ 程式 电脑程式 嘅爱情。 唔系，我哋讲紧电脑嘢噶嘛。 校长面红，校长即刻面红，点答你？ 打你。 程式设计师都有程式设计师嘅节日。好啦。我又讲个中国程式设计师的节日俾你听先啦。中国程式设计师的节日咧喺10月24号，系啦，因为咧嗰个系二嘅十次方嚟噶，二嘅十次方系1024啊嘛，好熟噶嘛嗰啲名。好啦，但我唔系问你呢样嘢，我问你咩咧？究竟国际程式设计师日定系边一日咧？哇！呢、這個又要考考你， 同數字有關 嘅，數字有關 嘅，同數字有關，又乘翻啊，又除啊， 係啦。但係點樣諗咧？要計下數咯。好，準備好啦。A 1月1号，好啦。B 9月13号，9月13号。C 10月10号。而 D 咧係12月8号。都係同啲 電腦嘅字有關嘅。 嗯，電腦 係咪同一同零？阿馬小華係咪一同零啊？應該係 一 同 零啊嘛。 係啊，零一零一 電腦啊，成日都係零一零一一零一零啊。 十月十號啦，係咪會唔會啊？ 會啊，我覺得遲啊。 遲嗬。 係啊。 嗯。 我同阿標記嗰陣時都係咁。 一二一咪冇咗個零字咯。 你笑乜嘢？你冇同阿標記有冇？ 一零一零。 嗯，係咪啊？ 又真係冇。 喂啊！ 我不過我同佢係網友嚟嘅。 我有 follow 佢。 好嘢，好嘢。 一零一零啊！ 我估一零一零。 一零一零。 啱唔啱？ 哦，有。啊，三個都一 零一零，冇錯。 我真係好驚 啊！驚唔驚啊？你驚 不過錯， 好錯。 哎呀！ 係你驚唔驚咧？ 驚啊！好驚啊！我話我哋零。 仲剩翻咩啊？一月一號。 一月一號、九月十三同十二月八。 啊，十二月八啦。 點解啊？ 點解？ 二二二四四月八八二一十六咁嗰啲啊，系嘛？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啦。 即系嗰啲一百二十八嗰啲啊嘛，即系我哋 一路 买 USB， 我用中国人嘅思维。 我边 呢个九月十三， 国 际喎，国 际 喎， 你可唔可以劲啲啊？国际眼光望远少少得唔得？我系九月十三。 诶，你哋成日话系咪三个都系啊？ 唔系， 我系九月十三。 九月十三， 你系你咩？ 一二八， 我 系一一啦。 哇！俾你揀曬喎， 係啊，梗係啦， 分開投資啊嘛。 頭先我哋好齊心，但係我哋都全部， 所以一定有人啱啦，咁 冇錯 啦。即刻答案係， 要啱嘅，九月十三日。 哇， 呢個九月三十三號咧，又係有啲典故啊， 係 除唔盡質素，九咪除咗盡咯。 啊， 每年咧嘅 校長冷靜， 胡亂發招， 九係除咗 佢嚇你嘅啫，冇嘢嘅佢。 唔係啊， 胡亂發招 咗俾老師話，數學老師走嚟同我講話唔係喎，校長上次你答錯咗喎，點算啊？ 三咪九喎。 係啊。 好啦，嗱，九月十三號其實係點樣嚟嘅咧？每年啊，呢個係每年嘅第二百五十六日。256日，咁當然啦，如果闰年就係九月十二號啦，呢個係國際程式員嘅節日。之所以選取256咧，其實因為256咧，其實係程式嘅編寫員啊，八位員裏面嗰、那個即係最大嘅數啊，八個一，咁啊一呢四個即係呢八個一字咧，喺轉翻到十進制之後咧，其實就係256。其实所有咧，你平时走出去买 USB 啊，买硬碟嗰啲咧，咪64G 啊， 256 咁样啊嘛，其实全部咪二进制数嚟噶咯。咁所以256原来系咁样嚟。俄罗斯啊，官方亦都定咗呢一日咧，其实就系程式编写员节日啊。讲多个冷知识，呢一日你估佢哋点样庆祝啊？ 嗯， 唔翻工， 唔开电脑。 唔开电脑，原来佢哋全部会着白色衫，即系呢班程式编写员啦。 点解咧？ 点解啊？ 又系同嗰八个一有关啊？因为当红色、绿色啊，系咪红色、绿色啊 ？RGB 啊嘛，红色、绿色、蓝色啊，全部都系出晒一嘅时候咧，即系最大啊嘛。三种光最大加埋咧就系白色光。于是乎呢班嘅程式 就着白色衫啦， 唔使咁嘅。 好啦， 先讲讲个特别报告先啦吓。咁啊，因咧有人咧喺个危险嘅位置，所以咧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咧，介乎喺呢一个嘅柯士甸道至到呢个佐敦道全线封闭，龙尾而家咧塞到去呢个嘅众芳街，所以咧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啊吓。 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就係呢個，因為有人咧喺個危險嘅位置，咁所以咧就係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於咧就係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全線咧係封閉嘅，龍尾而家塞到去眾芳街，請駕駛人士咧改行其他嘅道路。 好，繼續我哋，你又知唔知？投资嗰题真系完全捉摸唔到， 其实 听完都唔 系 好明， 我 听完 我 都 唔 系 好 明。 你哋成日富贵险中求都唔拣个最难，我有听噶，所以我谂住 你拣噶。 但系我连边个系险中求我都分唔到啊嘛，我都要分到边个系险中求。 我都唔知边个系险中。 系啊，我点样富贵咧？ 好 啦， 第 三题。 好啦，第三题嗱，电脑咧成日都有啲好奇怪嘅英文嘅用语啊，你谂嚟谂去都唔明嘅，即系依家成日上网去啲新网页就话啊，你接唔接受啲曲奇啊咁噶嘛？ 系啊， 曲奇系咩嚟噶？ 系我呢个唔答你住，因为我要问翻我条问题先。好嗱，曲奇啦 ，mouse 啦，我哋成日会咁样讲，唔明点解？好啦，不过依家想问第三个英文字，点解嗰啲电脑漏洞啊叫做 bug 嘅咧？小虫啊，点解叫做 bug？ 系啦 ，bug 小虫啦，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世界上第一个电脑漏洞，其实真系由 bug 昆蟲去組成去造成嘅。 嗯。 好 ，B 不其實唔係代表昆蟲， 嗯、 其實係代表住咧三個英文字嘅冇嘅縮寫，咁、嗯、於是乎就叫做北啫。 嗯。 好啦 ，C 發現第一個電腦漏洞嘅時候，嗰、那個人大嗌 Oh bad， 咁點知隔離嗰個人聽錯咗啊？咁佢聽到 Oh but， 中意呢題，即係佢其實佢係中文人嚟噶 ，Oh but， 不要 ，no， 誒都得喎， 咁日本人會點講啊？ 阿諾， 啊如果係嘅話，可能有第二個解釋 嘅，可能打你， 講埋 D 嘅答案先 ，D。其实北啊喺外国一直以嚟啊都系一字多解嘅，其实有漏洞嘅意思，所以咪叫北咯。 嗯，啊、校长你都作得好似、哦，啊你话我哋你都作得好似、哦。好、哦，四个答案。 啊、头痛 A，、嗯、 即系真嘅昆虫，真昆虫，你觉得系真昆虫？ 真昆虫。 富贵向更危险的求，我拣漏洞。 漏洞 B 是什么话校长 ？B B U G 三个字其实是由三个独立的英文字组成，它是缩写嚟嘅啫。 我都唔似。你有冇人拣 A 啊？有冇人拣 A 啊？你拣 A 啊？我跟你啊。 好。 好。 两个昆 虫， 两个 A， 你系咩？你系 B？ 你系多。 系啊，两个 A 一个 D。 有人啱嘅。啊，两个 A 系啱嘅。 哦耶！ 解释啦吓。 有贵点中求啊！ 我 为咗 有 两 题 嘅， 耶！ 我 依家好，原来啊，以前喺美国1946年嘅时候啊，呢个已经系翻到1946年嘅时候。 你出世嗰年 系啊，你出世马超强，你出世嗰年啊， 但出咗只 系啦。嗱，咁记住啊，1946年啊，原来系 系 啦，佢出阿马超强出世嗰年咧，原来嗰部电脑啊 ，Mark Two 啊，出现第一个漏洞，有人找到，但是最后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原来有只飞蛾飞了进去部电脑里面。 出奇啊。 是啊。跟着他 死。以前的电脑很大部的嘛。 没错。 是啊，很大，整间房那么大的以前的电脑。 是啊。 是啊，于是乎呢 ,Grace Hopper, 即是当年那个海军中尉，他负责这部电脑的。他找到这只飞蛾出来的时候呢，就拿了出来，哎，有个笔在这里。于是乎他黐了他那本笔记簿贴了在这里。从此电脑的故障呢，我哋称为有北啦。 哦， 系啊，呢啲真系唔讲唔知道啊。 校长，我咪顺便讲埋，点解变曲奇饼咧？点解问我哋接唔接受曲奇饼咧？ 曲奇点解啊？ 曲奇饼其实我哋成日就会讲曲奇啦，小甜饼啦。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嘅。系咪啊？真系唔识就 系。未 未 過接受， 通常我哋都唔系，通常都会接受嘅，因为如果唔系你睇唔到个 page 嘅，你一定要接受噶。 我講翻個嗱來源，我真係唔知點解，但係實際個操作咧可以話俾你聽，其實嗰啲曲奇咧係記住咗你嘅一啲 喜好 喺網絡上面嘅記錄， 嗯、 即係例如你嗰啲 password 可以喺裏面有一啲資料啦，你幾時登入過 password 佢都知埋咁係 嘛？其實過往係最早嘅時候咧，其實係做呢啲嘢嘅。咁、 嗯、 當然現在嘅曲奇其實就唔會記 password 啦、 嗯， 但係佢會記錄過你幾時嚟啦、 嗯， 你嘅 username 你係邊一個啦、 嗯， 所以你有時去嗰啲購物車即係購物網站 其實。 其实我觉得佢就系嗰啲大数据嗰啲嘢嚟，系咪？ 其实帮到你嘅、 嗯。 下次你再翻入嚟嘅时候咧，你个购物车你上次拣过嘅嘢， 买嗰啲乜嘢？ 系啊，未买嘅都摆咗喺度。咁、嗯、其实就系喺嗰个小甜饼里边记住。 或者我唔想佢记住我咧， 系啊， 所以你就 或者我想静鸡鸡上睇而走人咧、 啊，所以我唔接受咯。 所以依家有无痕模式噶嘛？ 小甜饼哦， 好 曳啊你！ 好嘢，好嘢，好嘢！ 好，仲有一题。 好嘛、嗯啊，跟住呢一题咧，想问下大家嗱，我哋平时喺部电脑里面打字啊、 嗯， 我哋咪喺度讲紧，老师叫你交功课要 point 十二， 嗯， 哇 ，point 十二咧，究竟系代表住啲乜嘢咧？即系你知道我讲边个 point 十二噶嘛？系、嗯、啦，啲字嘅 大细系嘛？ 越大嗰啲啊， 大细大细， 嗰、 啊那 个 方嗰、那个，系、嗯、啦，个 point 十二究竟代表住啲乜嘢咧 ？A 代表。字嘅高度咧，由几多个像素组成？ 哦、 即系我哋平时讲嗰啲 mon 咧，1920×1080啊，即系嗰啲像素啊。 Okay. 由像素组成嘅。 嗯。 好 ，B 每一个 point 咧，其实系代表住 1mm、 嗯。 C 每一个 point 其实系代表72/1英寸。好 ，D 代表住每一行嘅数字咧，其实可以俾12整除。 哇、哦，好复杂喎、啊，马小姐你叫啲啊？ 唔係我數一下先，呢個我第64， 有幾多點係嘛？ 係咯， 1mm， 我揀邊？ 我揀邊？唔好諗， 我都唔記得，我已經唔記得啦。一係咩話？ 像素， 像素啊， 一係像素， 我估一啦咁。 B 係一 mm 係咪 ？C 嘅就係可以俾咩 72分之1英寸 。一英寸。D 咧就係可以有咩十？ 俾十二整除。 二整除。 俾十二啦。 好，我係B。 我 A。 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D 一个 A A B D 一个 D 好冇人啦、 啊、哎呀即系 C 啦系咪啊 系啦就系、是、C 啦原来每一个 point 系代表72分之1正 哇 好啦校长 有 个点 唱 啊 好啊咁我咧其实都好想藉住呢个机会啊我点一首歌送俾我嘅屋企人啦同埋将要面对公开试嘅同学听啊搭上校长嘅路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好多谢我嘅太太啦同埋我女儿一直嘅支持同埋包容啦面对公开试嘅同学你哋要加油啊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系你哋人生里面一个好大嘅经验嚟嘅虽然过去嘅只无论你做得好定系做得唔好咧冇得翻转头好似阵间首歌咁讲但系啊我哋相信未来我哋继续努力嘅话咧你嘅未来一定有更阔更美嘅天空嘅咁所以我想送呢首歌俾大家那一天我们会飞 多谢 晒 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钱搭碎是那些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想象，求时间变慢，不想迫于成长。青春怎会零创伤？为何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在最后，怕我会最怕逆了游方，拥抱着微风，沿途中。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最后半一小时咧就系我哋嘅点唱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可以而家打嚟咧，欣欣咧接紧你嘅电话噶啦。 招聘工作冇停过，佢重申港铁会深入调查今次事故成因。全面檢視軌道旁的結構裝置和相關設施，目標在6個月內完成。港鐵已經檢查部分與涉事金屬護欄的同類組件，並作適當的維護，確保安全穩妥。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2987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53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720萬人感染。30621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460人，较前一日增加30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的病例较前一日减少超过4000宗，较一个星期前减少超过700宗，但系较两星期前增加3500多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约13.6度，是入冬以来最低纪录。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清凉，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至到星期二早上天气清凉，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633点，跌103点，总成交67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2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4.3，跌2.4；腾讯控股293.8，跌6毫；美团166.6，升3.6；盈富基金18.76，跌6；阿里巴巴83.7，升9毫；南方恒生科技3.79，系升1毫，系升1.6；快手58.8，升1；友邦保险79.85，跌5毫；港交所311.6，跌5.6；碧桂园2.78，升系跌1.9。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86，英镑9.538，瑞士法郎8.307，澳元5.308，加元5.795，新西兰元4.965，欧元8.196。每百日元对港元5.7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8点，跌477点。港金报16,690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63美元，卖出1,798.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翻九龙区啊，由于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众芳街啊，咁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广东道，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啦，即是封了一段的柯士甸道至佐敦道，而且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车龙排到去众芳街对出，亦都影响到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广东道，揸车朋友可以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去税务大楼，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由于有工程，而家东隧的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油荔村的慢线封闭，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由于快线有工程，咁而家龙尾就在摩星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凤凰阁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过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斜葵芳、龙翔道天马苑观塘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苏童音乐，苏童 XT Skin。 你覺得自己靚係你自己嘅決定，你自己選擇嚟嘅。我覺得 as an artist， 我想我。去講呢件事咯，係因為尤其我自己有本身有濕疹嘅時候，覺得心理上同埋一個精神健康上，我都好需要人陪伴嘅。咁希望我呢首歌可以陪伴到大家去經歷呢啲身體形象問題。 星期一至五晚上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蘇東真愛 我出去喝个茶啫，你哋搞到屋企仲乱过头先，所以我而家宣布，我唔做家务啦，你哋自己搞掂晒佢啦。 家嫂，我撑你。 嫲嫲竟然企喺妈咪嗰边。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睇下佢哋点收科啦。 啊，睇足球比赛咧，都几多嘢值得留意啊吓。 系咯，例如咧，我会留意下边个球员入波咁啦。 诶、欸，咁啱嘅，我有时仲会留意下啲球衣添噶。 又会咁啱嘅，我又系、哦，我知道你想讲咩啦。 系咯，其实系想讲下今集上帝之手决战 VAR 会讲下有关球衣嘅话题。 又会讲下过往世界杯之中单场入球最多的球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送走咗校长之后咧，翻嚟我哋呢个钟头就点唱嘅。咁、yeah. 首先咧，网上好多朋友咧同我哋 say hi 啦、 hi. ， 包括有 Flora 啦 ，Flora 佢话小张张老师、小蕊蕊老师、马尿水老师，边个系马尿水老师？ 系喺度 啊嘛，系啊，佢系另外一个 名噶 嘛，系啊。 OK， 你今日唔系 马龟年，今日马龟年啦， 马龟年 六十岁已经 系啦， 你有进化版噶嘛？ 咁咧，阿 Mango 就话。Mango 就话咧，点喺十二月四号生日嘅老公同埋女女听，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呀呀，好开心啊！ 冇错啦，咁啊，另外仲有好多人，譬如 Winnie 咧 ，Winnie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佢话咧陪仔仔参加学校旅行。佢呢几年疫情咧，小朋友都唔知咩叫学校旅行，又系，即系我哋细个咧，总会有每年有一次嘅学校 旅行咯。 系啊，去唔同嘅地方，所以今日咧佢请埋家陪佢去，好开心啊！多谢新劳嘅老师啦、工友啦，咁样。 你哋而家会去边噶？我想问。 我哋以前好闷噶，去太平山顶。 吓、啊，咁、好嘅。 系啊， 我净系去咩个新娘潭噶咋？ 新娘潭， 新娘潭我中意去呢啲 烧嘢食咯，我哋去。 系啊， 我细个时候去跑马地噶咋。 跑马地？喂，你屋企？ 去个草地嗰度噶咋？ 吓， 系啊，跑下跑下咁样，咪就系个草地。 就嗰个草地。 啊、有个草地当旅行噶啦、啊，以前。 可以入去嘅咩？ 啊，可以，中间嗰度可以。 哦，可以噶。 我最差最差就系摩士公园。 哎呀，好闷啊！ 系啊，摩士公园，哇，大佬。 摩士公园系嘛？ 读正啲。 我以为你去嗰度做乜？ 肚痛。以为佢肚痛。 唉。 系啦，我以真系以前真系冇乜地方。 系 啊。 不过咁讲，以即我当年咧，即系八十年前咧，沙田已经系一个旅游嘅热点噶啦。 系嘅，系嘅。 大家今日沙田。是一个住宅区，但当年就唔系、 啊， 当年是一个即系仲有好多嘢玩啊、食啊嘅地方。 嗯、 见到个望夫石已经好开心， 冇错、啊， 一过咗个隧道啦，望夫石。 你系咪咁样噶？我会望到望唔、 啊、 到佢为止噶， 系啊系啊系啊， 唔、 啊啊啊啊、 舍得噶、 啊啊。我谂而家都唔知咩望夫石， 系啊，好、啊、大件事噶， 系啊 系啊 系啊，睇住佢 咯，望夫石 大变细、啊， 我更加啦，因为我系新界妹嘛，啊、我出去我出醒噶啦、 啊， 我见到望夫石一过条隧道之后，我神仙嚟噶啦。 好啦，另外 Vivian 佢话咧，三位风骚快文主持你好啊，我想点上俾个细佬十二月尾生日吓，生日快乐嘅，祝阿 Vivian 中嘅细佬咁啊，冇讲咩名啦。电话里边我哋有阿妹妹系咪？ 妹妹 ，Hello， 早晨， 欢迎你， 早晨，妹妹， 乜你把声咁甜美嘅？ 系啊， 甜美甜美嘛， 系啦，甜美， 系啊， 好开心啊，今日打电话上嚟啦， 系、 今日。今日咧系啱啱正日，我哋结婚周年。 哇！ 我哋即系阿 May 同边个？你讲埋 先。同边个啫？ 妹妹公咯。 妹公。妹妹老公。 阿芝啊，阿芝，佢叫阿芝。 阿芝啊， 阿芝啊， 芝妹啊，你两个加埋叫芝妹。 我好 我好开心啊，因为上一年咧我又打电话到打电话到上嚟，今年咧我打咗好多次啊，跟住有人接听，我好开心。 梗系啦，专登接你电话嘅今日，知道你今日要打嚟噶嘛，知未？ 系啊， 你哋已经系结咗婚几多年啊？知未？ 16年。 哇！咁我想问阿芝公而家喺边啊？ 系咯， 一芝公去边？ 你老公 去边？ 系啊， 佢今日要翻工啊！ 搞错， 你又唔使嘅啲今日， 咪系咯？ 我唔使翻工，所以琴日我哋食撞饭咯。 咩啊？食撞饭？ 去庆祝，去系啊庆祝。出去街食， 哦，你出去食饭庆祝， 点解唔去住翻一晚酒店啊？ 系啊，即系嗰只啊，系啊， 冇啊， 喺张床铺晒花饭啊嘛。 但系琴日我哋食咗法国菜咯。 哇，正啊！ 有冇食长面包啊？ 佢冇面，我冇啊，冇。 我错唔一定就系食长面包嘅，嗰日边个埋单啊？ 梗系阿芝啦， 即系我香莲埋单啦。 系啊，食咗几钱啊？ 有 冇三千啊？使唔使三千蚊？ 要几多钱啊？ 吓，食法国菜4000多啫嘛。 哇 ，OK 喎， 平又贵嘅。 系啊， 不过法国菜听落已经唔平咯。 系啊， 即系我哋食好耐噶，听讲似 三个钟嗰啲啊， 好耐噶嘛， 两个钟。 哇，食咗乜嘢啊？咁食咗乜嘢？ 系咯，有咩？ 食三蚝啦，法国甜河啦。 哇！ 仲有肉眼咯，一个肉眼扒。 哇 ！OK， 千几蚊 OK。 有冇饮酒先？ 你又生蚝，你又甜螺。 我唔中意，我唔识饮酒啊。 哦， 唔饮酒争啲，系啊，饮酒佢就冇咁贵。 我见隔篱嗰啲人咧都有饮酒咯。 嗯， 但系你结婚周年，你点都喝两啖啦。 系啊， 有啲果酒咧，嗰啲 apple cider 嗰啲好轻微嘅啫个酒。 又或者饮啲孖精咁。 系啊，有啲醉意开心好多噶。 冇啊。 咁你一人一只生蚝啊？ 一人六只，买六送六咯，买六送六好多。 好唔好食啊？好唔好食啊？开唔开心啊？ 我日本嘅佢嗰只蚝，因为之前有西班牙同埋法国咧卖晒，因为可能佢攞货翻嚟咧咁多啦，咁样咯。 嗯， 广岛蚝。 跟住我哋食日本，好鲜味。 系， 嗯， 咁啊好啦， 太好啦，好开心， 好开心啊！咪咪仲系咁开心，好回味。 佢都好甜啦， 系 啦， 食埋甜品。最尾再食埋甜品咧，跟住咁寫埋16年咁樣咧，跟住我哋影相咯。 甜品寫16年啊， 即係 啲 甜品整 滿 隻碟啊， 係 啊， 咪 寫住啊， 係 anniversary 咯，16年咁樣。 整個紅豆沙啊，你 跟住橙，整個橙上嚟， 定係食湯圓？ 炒伊麵， 個湯圓正喎， 伊麵 法國湯圓， 揚州炒飯， 揚啲咩 嚟？留翻嚟做冬咪可以食湯圓。 哇正喎， 不倫不類啊！ 法國餐食呢啲嘢， 我唔識啊嘛。 係啊，我都唔識。 個法國 嘢，嗰間餐廳都幾有特色咯。佢有個海旋門喺度㗎，都好 巴黎嗰個，即係巴黎嗰個 海旋門啊！ 有冇人劏雞啊？拉小嚟琴啊！有啲有噶嘛，好有錢 啊！有冇人 驚呢啲㗎？跟住又唔知俾幾多錢佢喎？係咪？ 冇嘅，有 声 嘅嗰度， 好啦，喂，嗱咁啦，咪讲到呢度啦，咁首先咧就祝你哋啊结婚开心啦，周年 十八周年啊， 咁你有冇嘢想同阿芝公讲啊？ 咪咯， 最紧要身体健康咯， 唔系最紧要锡老婆多啲咩？ 咁啊 已经 好锡 啦， 当然啦， 再俾多啲家用你， 好 ，OK 啊，好，再一次多谢晒啊， 甜甜蜜蜜啊， 佢都听紧嘅，因为头先我 WhatsApp 俾佢嘛， 如果唔系今日再重温都得吓 ，OK， 多谢晒， 多谢咪咪， 多谢晒甜甜蜜蜜，两个开心心啊吓，好，拜拜，好啦，亦都系有一个嘅特别交通消息嘅，咁啊，因为咧有人啊喺危险嘅位置啊，所以咧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咧系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咧已经去到窝打老道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已经系改道行驶噶啦，而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我重复一次，因为有人咧喺呢个危险位置啊，所以咧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系全线封闭，非常之挤塞，龙尾咧就去到窝打老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已经系改道行驶噶啦，而驾驶人士嘅话亦都请改行其他道路。 呢个送俾阿芝同埋阿咪，就系叫爱是永恒，希望佢哋开开心心。 好浪漫啊 ！Sweet sweet 啊！几多朋友可以打嚟1872388。 做建 材。你咩文嚟噶？ 咩？系不讲英文咯、 啊。人为塞，因为塞车。 1872388， 冇错。 快啲打嚟。 系啊， 唔该晒，系。 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怒地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剛才呢讲到食法个菜呢，我记得 Sarah 有一段嘢讲起啊，有人拉小提琴呢，的确系你都唔知俾几多小费。 你会俾几多句啊， 你明唔明，即係有尤其是如果你拍拖呢，咁你个女仔望住你俾$10呢，好似好混蛋咁样。但你俾几多，咁你俾几多， 一百囉。 太多啦。 吓个拉拉 一百囉。唔系因为 借姑咁又一百。 系啊。 咁你再停低再拉住拉到借姑你又 唔需要啦。因为我真係觉得如果你真係同个女朋友即係小情人呢去呢。 唔好悭啲钱啊！ 蚊咧真系冇 俾唔出，俾唔出 系啊，俾唔出啦！ 我会俾三张二十蚊纸佢啦。 应该唔定， 即系六十蚊。 唔系，即系佢又想 好 睇啲。 因为我觉得一百又太多，五十又太少，啊、因为佢一小队人噶嘛，佢唔系得一个人。 同有啲啦，有啲系汤鸡啦，有啲系几个人都唱歌啦嘛。 系啊， 同埋我最怕佢哋俾说话你听， 唔会啊， 佢哋唔会， 或者俾啲息怒嚟，我唔知道啊。 系咩？有啲咩息怒啊？ 系啊， 揾个吉他咁样， 即 系 走就 系啊。 你咪上次， 啊、 你咪上次，俾十蚊咋？ 系咪你俾几多钱人啊？ 俾硬币， 等等， 唔系 星星闪闪， 好大方咁样掟咗100蚊，唔该找钱。 咁佢都接你冇可能啦。 喂，仲有一样嘢，有时咧嗰啲卖花嗰啲又系情人节咧、嗯，先生买朵花俾女朋友啦。咁好耐以前有呢啲，我唔知啊，仲有 有嘅有嘅。我哋讲紧系食饭嘅时候啊嘛， 食 饭 嘅 时 候 系啊，女买嚟噶嘛，一支玫瑰花啊嘛，好贵啊嘛，但系 好贵啊。 通常你咪话买咗咪算咯。 嗰啲毛喺边啊？攞出嚟睇下。 嗱，佢讲过系大话，佢知啦。 除非系你啦，卖花嗰个人，我谂你冇咁无耻啊。 喺 边 啊？你话买咗喺边啊？ 系啊，攞出嚟睇。佢咯，黐線嘅，係要幫你買啊！唔好咁啦。 試過有一次咧食飯喎，咁咧就嗰個人叫咗佢啲 champagne 啦，跟住嗰人話斟唔斟啊，先生 refill 啦咁樣，咁你冇理由話唔飲噶嘛？四杯咧成800蚊喎，原來好貴喎。 你係 buy glass 啊？一杯杯咁飲啊？ 一杯原來 不如你開支咁，如果係咁， 我最初唔知道原來一杯杯仲抵 啲啊！買下手仲抵啲啊！一杯杯咁飲好好用噶，有時 係啊， 係。 我有一次啊食生蠔啊，叫咗一刀，咁啊擺喺度，哇好開心啦，跟住準備食啦，跟住個夥計走埋嚟，唔好意思，我俾多咗隻。 咁點啊？我食咗咯。 嗰隻啊？咁點啊？ 同埋你 擺 咗咯。 喂，但我想問，佢擺低咗，佢點會忽然之間諗翻起嘅？ 唔知啊，可能係啲好 junior 嗰啲同事啦。佢即刻跑出嚟，佢話唔好意思、啊。 即 係 俾咗13隻你。 係啊，咁數下真係有13隻嘅。咁啊，咁點啊？跟住佢哦 ，sorry， 咁啊走咗 即係佢冇攞走到。 冇。 咁佢不如唔好出。 我真係唔知喎、啊，我真係唔知喎、啊。可能佢都要交代翻廚房啩。 唔係你個人怪咧，你真係食飯人食飯你食飯，無端端都有13隻。 可能佢见我靓仔， 奇怪，我唔觉得佢系 俾多只生蚝佢， 佢就觉得唔抵，跟住都同你讲声，跟住唉是但啦， 依家你咧场面 佬， 系啦，真系豪俾你，豪俾你啊， 真系豪俾你啊，好啦，咁啊，当然仲有一啲朋友咧都就有啲嘅点唱嘅，咁啊有阿 Polly 啦，咁佢就话咧，卫生嘅一天咧能够呼吸到舒畅嘅空气嘅话咧，都系能够感恩嘅，因为咧佢好想祝福佢一个不烟不酒嘅好人好朋友，希望能够咧战胜呢个肺癌。佢嘅生活咧有好多无奈，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啊！系 Polly 嘅点唱， 好，另外有 一定冇事嘅， 系善寿坤系英文嚟嘅拼音啊！我点唱俾今日二姐夫同细佬生日，同埋听日系佢自己生日，希望大家真系 开心， 生日快乐！ 冇错啦，另外 Derek 咧 ，Derek 就话啦。各位主持啊，我想点唱俾29过咗生日嘅太太听，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日日开开心心。咁啊，希望一阵间如果有时间播黎明嘅情歌王。 Jenna，、你呢个读咗未啊 ？Vivian 啊，佢系想点一首咧 Leon 嘅歌咧俾阿 Sandy 听啊，因为咧佢咧诶几日嘅前咧做完手术啦，今日要拆线啦，祝佢早日康复啊！17同埋18号咧就会睇 Leon 嘅 concert。Thank you very much、 另外咧 ，Angel 话咧，我有个朋友 Iris 咧俾公司解雇咗啊，临近新年，希望佢唔好唔开心，尽快。揾翻份工，加油加油！点唱俾佢听吓， 冇问题。另外啦，又系有 Vivian 啊，不过咧 Vivian 冲嚟嘅，佢就话咧又到 Happy Friday 啦，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同埋周日啦。想点唱咧俾佢嘅细佬听啊祝佢生日快乐， okay. 开开心心。 嗱，咁另外咧就丰收三宝啊，梁佩卿佢话咧转眼到咗星期五啦，希望大家都系精神爽利嘅。另外 Cindy Lam 佢话啦，十二月啦，希望大家系十二月新年咯， 系啊， 好、 就 是、快啊， 十二月二号啦，今日真系好快啊！ 冇错啦，咁 不如祝俾十二月生日嘅朋友啊， 都 几多朋友生日噶、哎？我觉得 系 系啊， 十二月。 头先我见到有一个嘅，不过唔知碌咗去边添，我碌翻 出 先啦。 阿 Wolf 冇错，想点 俾十二月生日嘅自己、希望喺新嘅一年嘅话更加积极、更加努力，谢谢大家，你哋加油，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 另外咧 ，Eileen 佢话咧，我咧真系劳碌命啦，所以我老公就富贵命，我个女就享福命， 哇！系啊，正啊， 即系个女系蛇，系啊蛇。 非常，我觉得吓。好啦，睇到12: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继续翻嚟我哋半小时点唱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逝世，享年96岁。中联办在办公楼内设灵堂接受香港各界吊唁，早上有政商界人士陆续到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多名港区人大代表，包括黄玉山、陈万琪、邝美云、叶国谦、陈志思，早上9点几到灵堂吊唁。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前港区人大刘佩琼、罗范昭芬其后到场。全国政协常委陈冯富珍、全国政协委员邓景成分别到灵堂致意。商界方面，新地主席郭炳联、新地执董郭基辉、郭基宏亦都有到场。谭慧珠形容江泽民为人开朗，感受到他愿意坦诚交换意见，又指他对西方文化、民情、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有认识。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表示，并非要强迫所有人都接种第五针，亦都不是要无止境地接种，而是见到有部分接种超过半年的人士陆续出现感染，亦都有市民询问能否打第五针，加上外国亦都陆续开始接种第五针，强调只是提供多一个选择。林永和说，在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近30%人出现二次感染，不少人是相隔约半年之后出现，而国际间有看法都是相隔半年可以接种加强剂，所以专家看不到有理由不约市民打第五针。他又说，根据数据，二价疫苗的保护力较理想，即使之前打开科兴疫苗的人士，第五针亦都可以考虑沟针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市建局开展皇后大道西桂香街的重建项目，地盘总面积约1295平方米，界线大概是北面比连崇庆里儿童游乐场，东面比连桂香街，南面比连皇后大道西，西面比连正街。發展的範圍涵蓋15個街號的樓宇，現有大約100戶家庭和20個地鋪，估計涉及約80個業權，平均樓齡60年，樓高4至6層，樓宇狀況普遍失修，當中有劏房的單位。市建局說，規劃程序預計需要9至12個月，今日起啟動為期2個月凍結人口調查，初步建議項目涉及約180個中小型住宅單位，預計2031-32年落成。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討論港鐵荃灣線油麻地站上個月13日發生的事故，導致列車車門脫落。勞工界的周小松質疑，港鐵近年將核心維修工作外判，怎樣保證維修質素？議員張欣宇關注港鐵維修人手短缺與今次事故的關係。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有關維修的關鍵工作都由港鐵人員督導和執行，而外判工作同樣由港鐵人員督導和做好管理。他承認人手流失之下面對挑戰，但是港鐵的招聘工作沒有停止過。他重申港鐵會深入調查今次事故成因，全面檢視軌道旁的結構裝置和相關設施，目標在6個月內完成。港鐵已經檢查部分涉及事件金屬護欄同類的組件，並作出適當維護，確保安全穩妥。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清涼，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一至到星期二早上天氣清涼。室外氣温18度，相對濕度92%。湿度是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8612点，跌123点，总成交68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5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22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恒生中国企业64.2毫二， 係跌3.2元，騰訊控股293元跌個四，美團166.4元升3.4元，盈富基金18.74元跌1.8元，阿里巴巴83.6元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3.79元係跌0.8元，係升0.8仙，快手58.65元升9.5元，友邦保險79.85元跌5毫，港交所311.2元跌6元，比亚迪股份190.3元跌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785，日元135.14，瑞士法郎0.938，加元1.344，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1点，跌494点。港金报16,690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7美元，卖出1,797.2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一个讲述中国航天跨越30多年嘅事业发展同人物命运相互交缠嘅故事，生动呈现出中国神舟载人飞船上天、北斗成功上轨、嫦娥四号登月、建设中国航天空间站等重大航天事件。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数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松快活人。 好啦，你攞嚟半最后半小时啦，我哋电话里面已经有 赵娟， 大家好， 你好， 你好啊，娟娟， 点啊，娟娟， 打嚟做咩啊？ 我隔篱啊，我21号进招，跟住喺屋企隔篱咯。 嗯， 我而家喺度隔篱紧，系嘛？ 咁样咧就去知道27号嗰晚咧就发烧啊，28号咧就。有车送咗去玛丽医院啦，跟住咧就发烧，跟住咧又再七，即系再喺屋企隔离7日。咁我10几日未出过街，好闷。 哦，咁而家好啲未啊？身体 好咗好多啦， 咪好咯， 咁好啦，越嚟越好噶啦，放心放心，冇错啦。咁但系咧，你唔舒服都挂住妈咪，咁真系好乖啦。 阿妈12月11号生日， 我哋打嚟点唱系咪？ 是啊， 你有咩同妈咪讲啊？ 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咯。 你知唔知妈咪点样最开心咧？就系见到你健康、开心 啲， 所以你开心啲面对吓，即系病症系会好嘅吓。 咪咯， 系啊系啊， 放心放心。 我多谢几位买嘢俾我食嗰啲导师啦，姑娘啦，多谢真姑娘啦，多谢非姑娘啦，成日买嘢俾我食啦， 咪好咯。 好， 佢哋摆喺门口就揿钟，佢自己出去攞。 系啊，暂时都要咁啊，冇办法。 隔篱啊嘛， 系啊， 系啊，仲有家姐啦，家姐买过2次，买咗好多嘢俾我咯。 咁好啦，咁多人照顾你，系啊， 系啊，仲有阿月成啦，佢话 如果我是冇嘢食嘅，就叫我打电话叫佢帮我买嘢食咯。 你咧几多好朋友关心你， 系 咯， 系 咯， 唔 使担心，好似唔开心。 早啲康复，咁、啊、可以出嚟再同呢个世界再玩过。 仲有同阿妈咪庆祝生日啦，嗰日 都 讲 得 切 啦，系啊，今日二号啫嘛， 咪咯， 系咯， 系啊， 可以请佢食饭， 冇冇， 好冇 ，OK， 嗱呢个歌曲你拣过系咪啊？ 你 拣 咩歌啊？ 心 事 系 黄 以嘉唱嘅。 哇，好嘢啊！ 好嘢 ，OK， 系啦，祝妈咪生日快乐，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好唔好？ 好，好啊， 多谢晒。 黄以嘉嘅呢首《心事》。冇错，好啦，电话里边我哋另外又有 Helen， 喂 Helen， 早晨啊， 你好啊， 系啊，你 喺 边度啊？ 电话嚟系点唱俾我个旧同学听噶？ 嗯，男仔定女仔啊？ 梗系女仔啦， 都唔系梗系嘅，或者男同都得嘅，真系 唔系咯？ 你知唔知阿马小强同阿肥仔同学好感情？ 我都系咁话， 真系有共情噶， 有共情啊！红线牵啊，仲要 手指公绑手指公。 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啊？ 有 啊，你信唔信 fans， 你有听过咩 fans 啊？ 系，咁你同你个同学有 冇手指公绑手指公？手指脚趾尾绑脚趾尾， 我哋手指尾绑脚趾 尾。吓，点讲啊？我哋出钱买面包咧，买嗰啲车轮包咧，两份食嘅。 哇，我记得车轮包， 车轮包好食噶，其实有提子噶嘛。 系啊， 嗰啲系好好食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其实我哋细个时候咧就咁样大噶咯， 系啊， 系啊， 每日整个车轮包就翻学。 咪系咯，孖条跟住两份食， 系啊， 可以 系点讲啊？我哋系识咗。我差唔多計我八幾年認識佢，我已經35年噶啦，我哋仲係 friend。 哇，咪好咯， 30幾年啦，但係一路都有聯絡啊，食飯啊，咁有冇噶？ 有。 哦、哇，好难得喎、 啊。系啊，难得。 系啊。 咁佢今日有冇听噶 ，Helen？ 你有冇话俾佢听今日点唱俾佢听？佢知唔知？ 有。 嗯、你讲咗咁耐都冇讲你个同学叫咩名 字？系啊。 系咪唔讲 ？Anna，Helen 点俾 Anna 听？ 系啊。 有啲咩说话想同阿 Anna 呢个好同学讲啊？ 祝佢身体健康兼生日快乐啦、 嗯！哦，生日！ 你讲唔讲得学校名噶？睇下个校长嚟过未？ 系啊，或者我请个校长上嚟。 冇咗噶啦， 冇咗 中学 咩话？ 叫咩？ 大同中学。 听过，听过，听过。 亚街老街系嘛？ 听过。 系啊， 冇咗咩？ 系啊， 亚街老街啊，拆咗而家起咗栋楼。 哦，系咩？ 系啊。 哎 哟， 系啊， 应该冇咗啦。小强哥哥应该转咗就唔知系之前系金龙船嗰间诶。sorry，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好，咁唔紧要，友情尚在， 系 啊，唔紧要， 非常好啊，好难得啊， 系啦， 咁识咗咁耐嘅同学， 冇错啦， 做到 咁好，咁 Helen 咧就送呢个歌，系咪有意思噶？ 友谊永固， 嗯， 啊，同埋我哋一直我哋一直都系做 friend 啦，做朋友啦， 嗯，好啊， 送俾 Anna 嘅， 我仲想问咧，嗰个情未了嗰个剧集。广播剧啊，情未了嗰个边个写噶？ 我写嘅，我写嘅。 啊，张写嘅。 你真系好啊，梁继章。 吓、啊，点解啊？ 勾起我有啲唔开心个回忆啊。 哦，真系噶？点解嘅？ 点解啊？点解？讲嚟听下。 因为我之前嘅男朋友就走咗。 哦。哦。最近嘅事？ 系四年前啦。 四年前。哦。 吓、 哦。嗯。 啊咁即系新我听到呢、這个广播剧咧、 嗯， 都。感同身受系啦，啊，即系都仍然都挂住佢咯。 哦， 佢会知道嘅， 唔紧要，系啊。 仲有啊，点埋俾我阿姨听啊，我阿姨好中意听你哋啲节目噶。 多谢 咩？多谢阿姨， 多谢支持啊！ 多谢姨姐啊，上次 我云姐， 云姐 系咪家人嚟噶？ 系咪我哋港台嗰个啊？我哋一个群姐吓， 原来隐世群姐，犀利啊！ 好啦， 叫真群姐都要识 佢，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噶。 边个啊？群姐。 群姐， 系啊， 群姐佢，你讲你话群姐好中意听我你嘛，系咯， 你问下群姐几时得闲，我请佢饮茶， 系咪真噶？ 系啊， 有乜所谓啊？系啊， 唔使食点心， 点心你俾， 啊，最多俾你食两粒黑饺啦， 好啦，即刻送俾你哋，好唔好？ 好， 身体健康啊，一切顺利，拜拜， 友谊永固。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见，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了。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生命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越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 有共情信文俾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啦，一个 Nicole 咧，佢话咧祝你哋咧身体健康，佢多谢我哋上两个礼拜咁突发嘅情况都尽力做好节目，系啊，嗰两个礼拜真系有少少吓，真系有少少诶乱咗阵嘅，不过唔紧要， 多谢大家嘅， 系啊， 因为你哋都有 包容， 系啊，冇错，多谢。 阿 Karen 咧话点就俾个宝贝爸爸今个星期日75岁生日快乐， 叫得宝贝爸爸好似好开心咁啊。 另外咧，梁玉春咧就话咧阿焕桥啊，佢个女咧听日三号生日嘅、 oh, ， 好啦，系啦，电话里边 好多人生日十月， 系啊， 系啊， 阿 Kiki 都话佢十月都系生日噶， 系咧，真唔知点解啊，赶住圣诞节啊，会唔会？ 另外 Ming Chan 咧，佢话点唱俾12/6系我同老公结婚24周年、 yeah. 啊，所以同老公讲好多谢佢咁多年嘅包容嘅。 好，跟住我哋听电话嘅就有 Bonnie， 喂 ，Bonnie， 早晨 ，Hello， 喂 ，Bonnie， 点啊？ 系。 你好， 我想点唱我12月12日咧结婚33周年， 哇， 真系犀利， 一 二一二啊， 系啊， 系啊， 33周年， 我心力旧力都系12月12日啊， 哇， 点解可以咁样嘅咩？可以噶，12月12日咁啱咁巧嘅， 好，我特登拣噶嘛， 哦，你拣噶，有冇摆酒啊？嗰阵时。 有，梗系有摆啦。 哇， 梗系有摆啦！结婚 开几多席啊？嗰阵时候嗬， 好少廿几席咋？ 唔紧要啊， 最 紧要少少，仲多偈倾。 系啊， 系啊。 嗰阵时啲人封几多钱人情嘅？你记唔记得噶？ 唔记得咯，因为30年前都唔记得啊。 嗯， 而家好夸张，最近先啱啱有个报道啊，而家啲酒店嘅话公价。过千啊，5000蚊都嚟紧， 系啊， 哇！ 好，咁啊，阿老公叫咩名啊？ 叫阿笑啊， 阿笑啊 ，Frankie 啊， 哦 ，Frankie， 嗯 ，Frankie 啊， 有咩说话同佢讲？ 系啦， 好多谢佢啦，咁包容我啦，可以差唔多日日都发脾气，最少发一次， 你知就好啦， 日日 你下次发之前深呼吸啦， 喂，咁你真系要控制下喎，日日都发一次， 唔好咁样，真系唔好咁样， 唔开心啊，真系， 冇 开心啲，你发脾气你自己都唔舒服啦， 系啊，何必咧，系咪？ 然之后咪先知道， 喂，你想发脾气嗰阵，你听阿马小强啦，咁啊会笑翻噶啦，吓， 唔好啦，你一听马小强嘅话，你会更加 发脾气， 咁咪将。将个视线转咗咯， 肥翻得更大， 唔系转咗。 我平时啲脾气好好啊。 好啦，喂，嗱，时间无多，咁我哋咧再一次多谢你打嚟，好唔好？ 恭喜晒你， 多 谢。 电话里边有，多谢另外一位朋友， 陈先生。 陈先生 ，Hello， 陈生。 系你好， 你好， 哇，陈生你好啊， 系啊， 系咪第一次打嚟啊，陈生？ 系啊，第一次打 系啦，因为好生面口啊， 系啦，又唔敢讲嘢喎，喺边度发财啊？ 冇啦，退休啦， 哇，好啊，享福啊，仲好啊， 多啲时间留翻陪老婆， 系咪啊？ 所以今日有只歌曲咧，想送俾老婆嘅，系咪？ 系咪？ 系啊，冇错啊， 老婆叫咩名啊？老婆， 系啊，老婆叫咩名啊？ 想事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啊！ 系啊，同意同意同意。 老婆叫咩名啫？陈生 ，Vanessa，Vanessa。 喂，听叫 Vanessa 嗰啲好辣嘅。 喂，讲到埋阿陈生， 有少少负气。Vanessa， 你自己有冇英文名啊？唔想陈生，陈生，你叫咩名啊？英文名 叫阿信得啦。 阿信啊， 哦，今晚都要食饭啊。 同 Vanessa。 今晚都未谂定去边度食饭啦， 你一定要 天气骤降 都唔降，都唔骤啦，过咗几日啦。 我谂住同佢一齐去喺深水湾行去浅水湾浪漫 下。哇， 正啊， 鬼马 嗱，咁你咪将你自己嘅褛除出嚟，咁样派佢个身 啊， 咁咯。 或者喺个海滩嗰度，我 变咗雪条唔识行。 唔系喺个，唔系你一定要喺个沙滩嗰度写个心， 系啊， 踢 下啲水啊，抱起佢转两个圈。 咩话咩话？ 啊，两个心跌埋一齐牵住佢， 系啦，记住啦， 做啦，你唔使话好大只嘅细细只咁样， 系啊， 带佢去睇，一定中意啊 ，Vanessa。 呢个歌就系啊，信送俾 Vanessa， 今日生日快乐吓，老婆听嘅系咪？ 多谢各位，多谢， 唔好咁讲， 多谢陈生， 希望你哋一路都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啊吓，你祝阿 Vanessa Happy Birthday， 爱的根源，食晒， 正啊！ 陨石旁的天际， 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我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情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 好冧啊！另外呢要代读一啲朋友啦，陈天培想点样歌，多谢父母嘅、 嗯。 另外冯小姐想补足个仔，10月19号生日快乐吓。 冇错，咁另外仲有个就阿张生啊吓，咁想点一首嘅歌曲咧，咁就系佢想听啊吓，咁啊想点一首歌，咁、嗯、就系我哋而家有冇时间可以 有嘅 俾佢听咧， 送俾佢听嘅就系呢只《片片枫叶片片情》 正啊。 亦都呢只歌曲咧结束今个礼拜五天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大家呢个周末 happy happy 啊， 玩得开心啲，下个礼拜一见。 好啦， 拜拜， 拜拜， 正啊呢首。凤飞飞 一起跳舞啦， 好啊，来吧，来这样的吗？首歌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 道不是这样的喔，是一年容易又做天这样的喔，这样的吗？ 有天那枫叶飘落身边，红映上了我的脸， 识唔识唱啊？马小强唔识， 片片风， 佢叫片片风骚，片片情， 唔系风片，系 朱 迪 马，佢冇介绍我。 因为我有另外一只，我听过。 点解系呢只嘅？ 唔系咁噶，系二年容易又朝天咁噶嘛。 唔紧要，开心就好啦。 你学咗马小强揾错碟，你死啦！ 你都有今日啦， 系边只啊？呢咪第二咯。啊！而家第二咯， 唔紧要啦，唔紧要， 唔紧要，冇事冇事， 冇事冇事冇事， 都系凤飞飞啫， 都系 我攞错嘅啫，唔关佢事。 系啊， 起码你冇揾错，冇揾错徐小凤啦，算啦，系啊。如果马小凤净揾得徐小凤噶啦，即系你都唔系坐到离谱， 冇错。总之都系枫叶啦， 有冇揾张 数个枫 啊？系啊，好啦，都系好听嘅。 都有着情和意，难忘秋的缠绵，甜甜蜜蜜，甜甜蜜蜜在我心田，只因为有你依偎身边，甜甜蜜蜜，甜甜蜜蜜两情不变，直到永远。又见那彩云飘在天边，晚霞映上了我的脸，偏偏洋溢着情和意，难忘秋的缠绵。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